勒斯坦人发生激烈枪战，造成至少1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102个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扬言会作出报复。以军话这次行动是要搜捕三个涉及早前袭击的武装分子。以军在包围三个人匿藏的建筑物之后，曾经要求他们投降，但是他们向以军开枪，其中一个人企图逃走的时候被击毙，其余两个人在以军空袭之中被杀。以军又说，行动期间大批巴勒斯坦青年向以军装甲车掉石头和炸药，事件之中无义军受伤。约旦外交部谴责以军的行动，又敦促以色列停止这一种军事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和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79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25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7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3.8，跌2.2；阿里巴巴93.9，升9.5；美团139.5，跌5；盈富基金20.5，跌4；百度集团138.2，跌2.3；京东集团183.5，跌5；友邦保险81.35，跌1.05；恒生中国企业69.06，升了2；香港航天科技14.42，升1.64；快手54.0，跌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461，瑞士法郎8.437，澳元5.357，加元5.799，新西兰元4.896，欧元8.332，每百日元对港元5.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6。港金报17,11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93美元，卖出18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大厦一段比较车多，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咁龙尾就喺军器厂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车龙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去翻大网仔路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大涌口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日节目丰富丰富，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就系、 是，就系、是、一首咧春天嘅歌。 哇！ 突然之间， 春回大地啦，因为 我突然之间掉个波，哇！好彩接得住啫。我掉俾你， 送俾你有礼 啊！ 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令我以永不动再恋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在勾起，可否旧情复再？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黎明的这首《我的亲爱》，小朋友听的你们是没错了，十点达三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8%。咁啊，星期四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嘅东风。唔指望呢几日都系咁，日间温暖又炎夏。周末同埋下个礼拜风势会颇大，小心身体。 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惋惜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令我以永不共在恋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再？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开？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在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黎明，我的亲爱。 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 日日喺呢个平台，香港电视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你就系我哋嘅亲爱，大家情啊！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四嘅节目。 周善，周善， 周善啊！阿家婆，点解你今日又坐翻喺度嘅？系咪我哋今日再做啲客家婆来了？ 危险追，有时冇试过咁样饮醉酒，跟住瘫喺度。今日星期几 啊？有有 试过？ 有都有有嘅。 有 我话觉得饮醉酒有一样嘢咧，我唔希望你试，但你或者会试过，就系饮完第二日咧，你觉得啲酒。仲完全好似酒個酒意啊，個酒意冇消到啊！ 耶，我明啦， 味都喺度啊， 仲喺 仲喺轉緊， 一起身就唔得要瞓。 係啊，攞個攞口鐘都對住個鏡間鼻， 即係其實你已經好到頂啦。 你做咩？你 冇啊？唔知 冇知你做咩？ 揿着咗嗰啲掣，有啲掣唔好揿。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嗱？饮到即系好到顶咧，你瞓喺床咧，你见到天翻翻转 嘅。我未试过。 你有冇试过？ 我未试过。 同埋嘅就系你唔知点解，你眯埋眼有一刻嘅就系你望一望嗰啲话啊，而家喺边度？就 所以 你 真 系 好辛苦。 同埋嗰一下嘅话咧，就好似咧你回光返照咁样，好恐怖。 系得。 佢就头先我喺度做乜嘢啊？咁样可能你已经瞓咗七个钟或者八个钟，我试过咁。 系咪啊？ 系啊。 或者咧， 同埋之前你翻嚟系唔知点翻嚟嘅。 哦，系啊，我试过。 系啊，有冇 知道？知道 断片断到咁。 我琴晚点样翻屋企嘅咧？ 唔知谂唔到， 系 就有一下你谂到嘅就系话，好似喺个的士嗰度望一望，跟住又瞓翻。 系啊系， 我都试过呢个试 过 咁样，试过试过， 即系霎眼嘅一啲片段。 系啊， 咁你知道我应该都冇乜问题嘅，但系嘅就系你唔知道咁边个送你翻嚟咧，点翻嚟啦？ 我试过，我亦都试过咧，喺屋企瞓，即系眯埋眼啦，出边电视啊。讲紧新闻嘅，我冇办法听到佢讲乜嘢，我唔知佢系咪讲普通话定呢位讲英文。 啲声好咦黄咦黄咦黄咁咯。 你咪撞鬼啊！ 撞到你啫， 我边位你屋企啊？你屋企咩人啊？知唔知啊？ 你两个真系好 笑，撞鬼啊！ 真系好笑， 有乜理由啫？ 真系试过听唔到啊！ 因为你冇用神去听啫，同埋你嗰个时候半梦半醒啊嘛。 系啊， 你都唔算清醒状 态。了解唔到佢讲乜嘢。 我话俾你听，我有一次啊。又系夜晚咧，饮到即系都醉啦，咁啊坐小巴翻屋企。 哇！你仲坐小巴翻屋企？ 咁点翻屋企啊？ 坐的士翻屋企咯。 是但啦。 你饮到好醉、啊。 你通常是有人接你翻屋企噶？ 冇 啊。 好啦， 咪佢送人翻。 好啦，咁翻到屋企，翻即系我落车啦。咁样落咗车，个司机嗌我。 冇俾钱。 唔系瞓咗， 唔系啊！嗱，我身边一开估啦，其实咧过晒我屋企噶啦，因为我喺度瞓啊嘛，一醒已经到总站，咁啊嗱嗱声落车啦。佢嗌我，我唔使送我翻去啦，咁即系我意思，佢车翻我转头啊。身边行咗十几步，系我未俾钱噶，我先谂咩？我未俾钱，又或者有时试过咧，嗰时坐嗰个嗱嗰个就唔关饮醉酒事，即系朝头早翻早眼瞓。你有冇试过坐小轮啦？坐一落。见到啲人落咧落，咦？点解翻翻自己个站？即系翻翻头先嗰个站。 你头先唔记得落船， 冇落到船 啊！ 即系， 但系同饮醉酒冇关系，冇。 嗰次就唔关事，因为嗰时好早要翻，嗰时唔惯， 系 好晕游 啊，未醒 啊，未醒，冇试过咩？ 你都试过啊？试过到即系喺度中眼瞓啦，去到啊等只船停定先啦。点？咦？点解冇晒人嘅？就差唔多走晒啲人。 你会扮镇定噶？ 有啊， 有 啊， 仲要 整整嗰啲头发。 我 完蛋，大家講， 我係喺呢個站落嘅，驚死佢哋知啊！ 失變，失變， 有時真係會咁嘅， 因為 我心虛㗎，會突然之間咯，俾人哋知道咁樣衰， 咁樣衰， 到你流曬口水，肯定過站啦！跟住我突然間真係過咗，跟住我就話我係喺呢個站落。 係啊，你唔知咩？我係知，係我冇落始都， 係 唔使但我難過。 嗯，冇錯。 但瞓觉有一样嘢咧，如果真系车度瞓觉咧，成日冚到咧个头好痛嘅，你有冇试过啊？落车时 你咁好瞓， 唔醒噶， 中佢几下就啪好痛。 我 自己都听到自己个头冚个声咁嘣嘣。你冇试过咩？巴士 我试过， 我冇。 你当时你系栏？ 点解咧？你 因为隔篱有一条铁栏， 系啊， 一条铁栏，你咪直头系挨落去个铁栏度瞓咯。 我都有试过，即系咁样保护住。 点解要容 许 佢砰砰砰？ 我唔知，你而家咁问翻，但系总之我记得我冚到落车。 其 实 你应该系聪明啲嘅。 聪明， 本 来聪明， 唔系本来 聪明， 本来 聪 明， 就 系 因为 就冇 咗 啦。 本来聪明， 系 本来我系靓仔啲嘅。如果唔系我当年有个车祸， 哦，都唔止 系 啦，你再高啲嘅，都唔系应该。 我 I Q 又会高啲，样又好啲，最衰嗰次车祸 高啲， 系 你赖啦你， 冇事好啦，平平安安， 又系，因为嗰车祸真系好严重啊，嗰次车祸， 系 啊，小心小心， 执翻条命，你应该都算 系 会，嗰啲叫咩话？ 失顶叩头 之后嘅话， 失顶叩头应该， 失顶叩头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应该感恩咯。 哦， 有冇听过呢个广东俗语？ 应该系康熙个年代， 我都系咁谂。呢个湿顶 叩头，你咪听听紧心嘅，有冇人听过呢个叫湿顶叩？湿顶。 我想讲嘅唔系讲呢样嘢，我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系 啦，呢个大家就明啦， 呢 个 好，呢 个 好， 系啊，呢个喺普通嘅词语都有。 其实喺我哋呢一个直播室，我哋三个咧。 都經歷我唔包括你，小強我唔記得你有冇、 啊。 其實都經歷過咧，本來分分鐘會死嘅。 哦， 呢幾日咧好不幸地咧，有啲小朋友跌咗落嚟啦嚇。其實我哋側邊都有個小朋友跌過落街噶嘛，講過噶啦， 係咪先？ 係啦， 係啊，嗰只大朋友啦。 你嘅身材似小朋友嘛？ 唔係，大家唔話啦，你都小心啲啊。 快活人，我 哋你跌咗落嚟嗰陣，啲人各位有個小朋友喺屋企度玩嗰啲。 白頭髮嘅小朋友。 我哋唔係講笑啊，即係我哋唔係笑而家最近。 係啊，真係好慘嗰啲。係啦，千祈唔好唔撞窗法。 小心啲，真係。 屋企有小朋友，或者係小朋友嚟屋企玩，千祈唔好唔撞窗法。講開又講，即係話我只係話有啲事。可大可小， 梗係啦。 所以就算遇到事，你講得啱嘅，大難不死，其實已經值得感恩。阿李麗瑞試過喺屋企跌落地啦，跌落街啦， 跌落街係。 我又試過俾車炒起成個打個關鬥，成個頭冚落地啦。呢啲嘅意外。 过咗啦， 过咗啦，系咪？ 过咗啦、 啊，你都试过， 我行硬硬， 你试过冚落去阿姐个身嗰度啊嘛，我仲 咁系阿姐嘅大难啫，唔系你嘅大难， 都系 阿姐无端端俾个马面人， 唔系佢冚喺其他地方可能都冇咁惨，佢唔系，佢系啊嘛， 佢顶头锤， 佢顶头锤， 系啊，佢自己话顶头锤 嗰啲楼啊， 啊 吓， 有冇入到一分啊？ 你痛阿姐仲痛 ，OK good good good， 我打篮球。 但系你相比嚟讲，你嗰次咁样跌一跌就唔够佢啦，因为佢一跌落去真系 系 好危险，喺楼 系啊， 咁样喺楼上跌落街 系 好危险。 小心、啊。 但系我觉得真系好犀利，我嗰阵时候讲我系好镇定。 你边楼应该高啲嘅，如果唔跌？ 嗱系其实应该咁讲啊吓，唔系讲紧系嗰啲高楼大厦嘅二楼啊，讲紧嘅就系嗰啲村屋嘅二楼啦。 但因为行杂物 最 惨 嘅冇错，系我个头中落去先嘅，所以其实我真系都好。好好彩，因为我下面有好多杂物之外嘅话，佢其中有一个就系、是啊、 有杂物叫好彩， 有杂物啦、 啊，但系嗰啲可能系硬嘅尖嘅杂物。 冇错，就系嗰啲杂物当中嘅话系有嗰啲藏箭喺度， 咁、 啊、 就好彩啦，咁、 啊、 样就好彩啦， 就系有一啲嘅冇用嘅单车，我好记得，因为我跌咗落去嘅时候讲、啊，我觉得我应该系有一两秒系晕咗嘅，但我醒咗嘅时候我就话，我再睇一睇咩事咧咁样，系两只手全部都系血，咁因为啊唔好再形容得咁咩啦，咁我就觉得我就诶我都仲好彩，咁但系就 feel 到嘅。就係嗰啲肋骨嗰啲位好痛， 哇！真係好痛㗎， 係啊，好痛好痛，係 啊， 啊！ 但係我都仲忍住諗住嘅就係可以點樣嘅就係可以上翻去緊屋嗰度，即係爬樓梯。 因為你冇鎖匙啊嘛， 我冇鎖匙咁、 啊、 樣咯。 係啊，通常呢啲事件咧，你一醒或者你通常都會暈嘅。如果咁大嘅意外，我都係㗎，我暈咗㗎。其實醒嘅時候咧，我有啲同你相似，你見到自己手啦、 嗯， 我就 feel 到我成個口都係嗰啲血同埋啲碎嘅牙，係、 嗯、 啦，咁、啊、因為我成個頭冚落地。咁所以今日即系我哋吓靓仔靓女咁样 OK 嘅，因为我唔知讲开咩噶头先，系啊，我哋思想 系 周围飞噶嘛， 冇错。Go with the flow， Go with the flow， 呢个节目最紧要开心， 冇错， 生命可贵，大家每天开心心， 平平安安就好啦。 千祈唔好顶头锤喎吓，马志华知唔知啊？ 知道， 佢专登嘅， 系啊。 If she knew what she wants, 10:29,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解释预算案内容，有听众质疑预算案加烟草税是向烟民开刀。陈茂波说，加烟草税是考虑市民健康，加税是最有效减少市民食烟的措施。亦都有听众认为，市民用消费券买外地进口的奢侈品对帮助经济的作用有限。陈茂波表示认同，政府亦都曾经研究消费券只是针对餐饮业，但是他说过去两年除了餐饮业，零售界亦都经营困难，所以认为不应该作出限制。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广州展开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和广东省和深圳市唇齿相依，一直期待在粤港通关之后立即到访广东和大湾区内地城市。李家超说，特区代表团会积极推动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双向人才流动、创新科技合作、金融服务合作，以及香港高等院校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项目等工作。政府表示，今日是俗称太空卡的旧有电话储值卡实名登记的最后限期，若果今日内仍然未完成实名登记，有关太空卡会在限期之后被停用。相关电信商已经按政府要求向尚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用户发出最后登记提示短信，用户可以按短信里面的超连结，或者透过所属电信商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在今日内完成实名登记。电信商亦都已经延长门市和客户服务热线的服务时间，18间设有实名登记服务柜台的指定邮政局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今晚7点。政府设于25个指定港铁站的支援服务站，会在今朝9点至下午6点协助有需要的太空卡用户进行登记。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波兰华沙的访问，乘搭专机回国。拜登在离开华沙之前，和北约9个东欧成员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与会领导人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他们都讨论了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态势。拜登就重申美国对北约第5条的坚定承诺。他们期待7月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加强北约的团结和集体防御。另外，拜登在会前被问到俄罗斯暂停履行和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事，他说俄方的决定是重大错误。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日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12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35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0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4元，跌2元；阿里巴巴94.35元，升个四；盈富基金20.54元，冇起跌；美团140元，冇起跌；百度集团139.4元，跌个一；京东集团184.9元，升9毫；香港航天科技12.9元，升1.2毫；友邦保险81.25元，跌咗1.5毫；恒生中国企业69.2毫2，升1.8毫；快手54.15毫，跌1.3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4.82，瑞士法郎0.93，加元1.353，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7,11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4美元，卖出182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大厦一段比较挤塞，咁特别系浅水湾道去翻深水湾道方向啦。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浅水湾道102号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柴湾嘅盛泰道去翠湾村方向，近住杏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堂咧就比较繁忙。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迪士尼啦，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怎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我哋七姊妹星团系时候搞搞录音室只铝窗同埋换冷气机。强师傅搭吊盘、九臂架呢啲你都识做个可。 十岁啦，美美搭九臂架用两粒系搵螺丝就搞掂啦。依时 唔系，我听电台话一定要装三粒或以上嘅系搵螺丝先稳阵。 Yanny 就讲得啱啦，想知更多，不如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哋。 吊盘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我哋系 Lolly Talk 嘅美美。Jenny，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一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我哋嘅爱好系列，就系一首 春 天的歌。啊嗱，头先新闻之前咧，咪讲咗少少嗰啲家居意外啦。其实人生就系咁样，有时有开心，有时有少少唔开心，有意外嘅惊，有意外嘅喜啊。咁今日咧睇咗个讨论区咧，佢就话咧，啊，你哋知唔知道咧，飞机上面点解头等同嘅经济舱要搵个 帘 遮住咧？咁样咁啊，几多几多原因？其实我都明嘅，多多少少。第一，因为始终咧，你个间隔啊，入边嗰个装，即系个装设啊，感觉啊，系正好多嘅。咁所以佢 张凳都阔啲啊， 佢唔想你哋經濟艙有一種叫做望到，即係有少少唔係幾，即係個心裏邊有啲唔舒服，咁所以佢寧願拉 唔 點 會咧？你行入去嘅時候，你都見到噶嘛？嗱，我唔知而家嗰啲係咪啦？你一定係經過咗， 冇錯。但係當時係冇人噶嘛，即係佢意思啫。見到嗰個阿陳小姐或者阿黃小姐咁挨曬喺度，舒服，自己逼到死死啊！即係嗰啲咁樣啊。 唔係，咁我都有比較喎。入嚟嘅時候都哇咁闊 嘅， 走嗰陣再比較， 再比較。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唔想啲氣味互相，譬如佢食嗰啲嘢。啲味啊飛過嚟啊，或者你哋飛過去啊咁樣，同埋咧就等個空姐有三個原因啫。第三個咧就俾空姐咧專心去 serve 頭等嗰啲人。但係我又咁講喎，嗱，我雖然咧真係我自己未試過去俾錢坐頭等，但我人生有時啲驚喜喺旅途上面咧好多嘅。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我當我一 check in 嘅時候，佢話啊，今日其實咧嗰個機好即係唔敷啊，即係都好多位，我哋 upgrade 咗。你有冇試過嘅？當時係真係好開心嘅。你都試過啊？ 我喺澳洲翻嚟，我唔知点解无端端佢 upgrade，我真系好彩佢 upgrade 我，因为我唔舒服。 哦，系啊， 系啊，佢 upgrade 咗我去咗呢个 business class， 咁就我好彩唔舒服嘅话，咁我就 business class 啊，佢就得一排两个位嘅啫嘛，咁我就冇咁辛苦咯。系啊，我系发烧啊，但我系上咗飞机之后，我先至唔舒服啊吓。 而家你唔上得添啊，分分钟，因为你发烧嘛， 系啊，我好彩咯，佢 upgrade 咗我之后嘅话，我就喺上面，但我就瞓啦，不停咁去厕所， 系真系个感觉 嚟嘅， 舒服多。但 系我亦都搭过头等， 系 啦，我真系好。好過分嘅， 好 deluxe， 因為啲嘢好好食， 係啦，佢都咁講，佢啲嘢係好食好多， 完全兩件事嚟㗎。但係冇辦法啦，你就食得鹹魚抵得渴啦，係咪？ 冇錯，又試過咧，有一次去酒店啦，我記得泰國嚟嘅，咁啊 check in 嘅時候，佢話唔好意思啊，我哋 overbook 咗。正想哇唔搞錯啊！發脾氣嘅時候佢就話：我哋而家 upgrade 你去 VIP lounge， 哇幾開心啊！去咗 佢知道你勁啊嘛，啲脾氣 總 係 啦， 而家你打爛曬啲啊！咁樣就有俾個位置， 陣間仲投訴我， 真係好開心喎！ 係， 你有冇試過？即係呢啲嘅旅途上嘅驚喜啊 ，surprise 啊， 有 你有試過咩？我都好少，應該係咪？ 總統套房 downgrade 你係嘛？ 都有，唔俾我 upgrade 嘅都有。我喺上唔俾啊！ 點解冇？ 我喺上海啊，整親只腳啊，趌一趌下。我同個空姐講啊， 係咪就係你睇中醫同西醫嗰次啊？係 啊， 即係中醫冇咩，西醫有輪椅，中醫冇係咪嗰次啊？ 唔係嗰次啦，嗰次喺廣東啫。我嗰次喺上海啊，咬柴啊，整個腳啊， 即係成日都整到呢啲嘢。 係啊， 佢我咪成日都話嘅，所以 我 肚腩啊 都係咁樣嘅。咁我響飛機嗰度直接翻香港啦。我話 我整親隻腳咧，你嗰度咁窄， 但你隻腳咧係咪好明顯包住？ 包住咗，包住咗嚇，包住咗。咁佢借咗支士得俾我用嘅。 咁、嗯、啊，咁好啊，佢飛機上 有 啲士得， 有時佢會有輪椅推你嘅。 誒、哦，那個、飛機就冇啦，因為咁窄點推咧？佢話冇得 upgrade 啊，先生唔好意思啊。咁我驚，其實咧我唔介意嘅，我隻腳，不過我驚我伸咗出嚟咧， 棘到人， 撞到人。咁佢話啊，好啊，你等一陣。哇，我諗住正個發達啦，點、嗯、知？佢褪咗個手去 最前嗰位啊嘛， 前面闊落啲， 咁咪啱咯。 係啊， 都好啊。 睇你個樣都知道，你成日都係拗拗著數嗰啲人、啊。 我話俾你聽， 就算你俾人打跛只腳有餘嚇，係嘛？你都不忘會去拗 都 著數嘅，係咪？ 佢係呢個外國嗰個拗 Kelly 個細佬，佢拗著數。 真係啊！冇辦法，佢睇你個樣都知道啦，閲人無數。 跟住叫拗著數個名叫。 咁跟住咧，到咗香港，跟住佢話：先生，你唔好落機住啊，你等我哋一陣啊、嗯、我又唔知道有啲咩接待我啦。跟住唔係，佢升咗個龍上嚟，有個機門。 升個龍？ 龍啊，鐵龍啊。跟住個龍升咗上嚟啦。 咩嚟噶？ 佢俾我 即係唔使落樓梯， 係啊， 因為你有啲係落樓梯噶嘛，即係 係啊， 我知啊，我知啊， 係啊，佢升咗個鐵籠上嚟啦，跟住入咗去，跟住個砰三啊，嗰個 平時我嚟運狗 嗰 度，係可能運啲貓貓狗狗， 運啲動物嘅，即係獅子老虎啊嗰啲係咪？佢見你係一隻馬， 我真係覺得自己好似喺個奴隸邊啊！你明唔明 啊？嗰啲奴隸啊， 鐵籠嚟㗎， 喂又話特別款待嘅，喂 咁係俾個奴。 哎呀，我觉得他做得好好啊！他叫咩名字啊？ 有冇写住小心动物啊？四个字真系小心动物、 啊。哎呀，我人生第一次坐个龙， 坐个龙到落机啊！ 系、哎、啊， 我好犀利啊你， 好有阵势啊！ 人生都未试过咁样、啊， 冇错啊！你嘅人生一不枉过啊！呢条龙都坐过真系吓。 咁你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啊？ 唔开心。 仲以為有個靚空姐扶我落去， 即係你有個輪椅咁樣推我啊！係 啊，威威咁樣， 好正！我都係覺得，唔係但係有時候我覺得佢哋好難做嘅，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又係咁樣啦。上個飛機冇乜幾耐，咁但係其實咧嗰場嗰一程咧亦都唔係長嘅，講緊可能就係你個零鐘頭就已經落機啦，大概都應該知道喺邊度翻嚟啦。好啦，點樣上到去嘅時候咧，冇幾耐咧就只係有一群一團係喺嗰個機嗰、那個 economy class 嗰度嘅。咁點樣知佢就係上機都未起機？咁跟住咧就有其中一个女士咧就开始麻麻烦烦咁就好大声咁喺度讲嘢，讲紧乜嘢咧？佢就系话喺佢哋嘅团当中嗰度有一个男人，佢就话咧佢觉得唔舒服。咁跟住咧就系、是、大家要起机啦。咁所以咧就空姐就话不如我哋起咗机先啦。如果你真系唔舒服，不如你落机啦。 系啊， 佢又唔肯落机，佢话一定要 翻。 佢就想點咧？佢就話：佢話如果係咁嘅情況之後，咁啊點解會咁唔舒服啊？係因為咧上邊咧佢嗰啲風咧個頭頂度飛落嚟，咁樣咪幫你刪咗佢咯。刪咗佢又話唔得，總之佢唔舒服，但係一定要搭呢一程機走。 佢要調位啊嘛？ 冇錯，佢要調去邊度啊？佢話佢要調去 business class。 哦，即係拗呢啲啫。 咦，你啲師妹嚟喎？ 你唔覺得好似你咩？ 係你師妹嚟喎。 嗱， 你啲同輩師妹 好似你咩？ 我拗還拗，我唔會攞呢啲嘢嚟玩嘅。 跟住搞咗好耐。 喂，即系阻人， 全部 阻人 前 进啊！ 全部喺机上面嘅人嘅话咧，都系觉得佢好麻烦，同埋好唔合理呢、這个要求。 系啊， 系咪？ 咬牙切齿。 跟住佢就系由开头就得一个空姐去处理呢一件事，跟住咧成扎空姐，甚至乎你见到应该系个空姐嘅额头，都已经嚟同你讲嘅就，佢话我冇可能做呢件事噶啦。而家就得两个选择，一系你就落机，一系就 系 你话我最多可以俾你嘅就系喺 economy class 最前边，真 系 你嗰个 位 啦，可以伸到你只。腳嘅，或者佢就如果你嗰度覺得嗰度其實唔會話 刪咗咪得咯， 冇錯啦，你刪咗個風位佢， 我覺得好不合情理， 甚至我俾杯熱水你，係你睇下個情況係點樣。 同埋嗰啲除咗刪之外，有風葉教噶嘛，即係吹咩方向？ 絕對 係 啊， 係咯。 咁但係其實最慘係乜嘢咧？就係嗰個阿姐喺度嘈啦，但係其實嗰位叫做唔舒服嘅嗰個叔叔咧，係由頭到尾都冇出聲，淨係話不如唔好算啦，算啦，得噶啦，得噶啦，個零鐘啫，好快我忍下得噶啦，咁樣佢唔得，唔可以咁樣㗎，呢度我咧。哇！ 最后点啊？ 最后咪就系都系 都系冇， 都系坐翻嗰位，咁咩事都冇发生。 好嘢！ 我唔知佢争出嚟做乜嘢， 我佩服嗰啲。 即系你明唔明啊？你明啊？我谂系因为咁。 系啊，就系你啲人咯。 我话俾你听啊！ 哦，真系离晒谱啊，搞咗好耐啊佢。 所以我佩服啲空姐空少咧，其实有时佢面对嘅工作唔系真系 serve 你咁简单，第一好多麻烦人啦，同埋。 麻煩人都唔緊要，有啲病人啊，我試過有一次坐飛機上上機嘅時候咧，嗰時唔係冇疫情啊，上機嘅時候冇事嘅，坐咗一段時間咧，無意中去洗手間咧，一擰住面咧，全部後邊咧。戴晒口罩，你谂一个图画，全部人 哇咩事？ 戴晒口罩，原来有人呕咯，即系有人唔舒服。咁、于是侧边啲人开始 feel 到嗰啲味啊，同埋个感觉唔良好，就诶唔好啦，你俾个口罩我。咁就全部人戴晒口罩，咁都系要空气系清洁嘅。如果有呢啲咁嘅， 系咪？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真係值得，即係俾啲掌聲佢。 為他人著想啊，跟住， 同埋唔好成日難為佢哋。 係啊，真係啊， 係 啊， 你啊， 佢條褲喎， 係啦， 嗱， 衰人， 李小姐到咗我條 bottom line 啊 ，bottom 咩話 ？bottom 咩話 ？bottom 喺邊？你條 bottom line？ 你條 line 同我條 line 唔同嘅。 係，我哋冇對你係冇 line，low line，low line is line，low line is good line。 時代の風を頬に感じて見上げる空を雲は流れる叶うなら愛する人と肩を並べたまま心伝う涙を風にさらしてまで君に伝えたいそれを人は夢と言う生きて暮らして死ぬだけならば夢はいらない叶うなら届かぬまでも折れた翼広げ雲の彼の果てをこの目で見るまでは今は目を閉じていたいそれも夢のため儚いという字に誰が決めたのだろう私は信じない儚いという文字など私は信じない儚いという文字など私は信じない 网上情人生中的失败在人生里面失败这两个字是必然会遇到亦都会存在的事实就好像阳光空气水一样不单止理所当然存在而且是人生必须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失败被制约的负面评价和情绪是一种自动导航模式边个会不开心个个都会不开心要设法移除这种不开心的心情就要收集一种安静 安静安定的心，学习免除自己和人家的评论，好好安抚，好好治愈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失败只是失败。甚至有人说，年轻时候的失败会让你将来的路走得更加好。假如你觉得二十几岁的人生迷失了自己，没你做你应该做的事，又或者你望到人哋好似点解咁成功，步伐行得咁快，点解自己会行得咁慢，成绩咁差嘅？我话俾你听，咁样嘅想法好多人都有。不过只要你能够撑过呢一个时期，你就会学到各种关于自己同人生嘅可贵经验嘅。每个人嘅成熟程度不尽相同，对于二十几岁嘅状态，似乎唔可以苛求太多。啱啱毕业。要做到功名成就、结婚生仔、履历表呢啲等等，唔系咁容易。讲到分手，分手唔系感情嘅失败，唔系悲剧，唔系世界末日。一段关系唔会因为结束就代表你失败。有时候正因为呢段感情结束咗，所以系成功嘅。点解？因为你得到往前进所需要嘅知识。两个人的关系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事，无论亲情、友情、爱情都是。而在三样里面，爱情的学习是最起伏，因为时空、心境、主客观等等的条件变化太多太快。讲得残忍一些，分手可以令我们快速地看清楚真相，看清楚自己，看清楚对方。看清楚爱情是不是太美化了？在小说、电影、偶像剧里面，各式各样的爱情观很容易令人迷失，觉得啊，原来拍拖这么容易。事实上，在现实生活里面，爱情尤其是好像电影里面说得那么简单。失败最后讲一句就是资料收集的过程。我哋面临危机嘅时候，可以尽可能排除恐惧，摆低自我，如实咁样看待失败。失败唔可以定义我哋，佢只系我哋人生砌图里边其中一块啫。有咗失败，呢个砌图就会更加完整。有咗失败，我哋未来行嘅路就会更加聪明。唔好因为失败感到难受，呢个系每人都有嘅必然嘅过程。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望你。虽则野人羡慕，朝来。 Show 家庭秘笈。 由高小升到初中的同学，学习上面会遇到不少的障碍和困难，家长可以怎样协助他们适应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 请来注册教育心理学家杨洁如博士同你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冇错啦，今日就系呢个风吹加连秘笈啦。有时温书啊，即系讲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啲推动力嗬。你哋系咪啲自己好会？ 我自己 自动自觉读书 嘅，非常自动自觉，从来冇诶屋企人督促过我嘅。 嗯，好乖， 我做功课都系，我都系一放学翻到屋企食完饭就第一时间做功课。 你上昼班嘅？ 我系上昼班嘅。 我又系上昼班，小学 我都系上昼班， 系啊，系做完功课我先至出去玩嘅。 系啊， 即系咁我完一件事啦，咁可以再出去玩。 冇错，系啊，但系冇人。教喎，唔知點解嘅喎，係啊，即係翻學 嗰陣時啲功課少啲嘅喎。 系喎， 四点零五 两三样到就已经做完噶啦，系啊，好少噶， 少啲仲可能会容易啲添。而家有啲功课又 involve 嗰啲叫做咩啊？又揾资料啊，又访问啊， 又上网， 上网啊， 哦，而家啲复杂好多， 复杂啲。 嗰阵时就抄写为主， 有时又要啲乜嘢咧？同佢家长一齐做噶嘛， 系啊， 系啊，要帮手噶嘛。 咁所以咧，啲家长们可以留意一阵间12点钟之后，我哋今日有呢个家庭秘笈吓，咁就有我哋嘅嘉宾同我哋讲讲呢一方面嘅亲子问题。 好啊，咁啊，稍后嘅话，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 爱好系列 啦，去攞唱片先。 春天的歌 ，Spring is coming。雀仔声音。 海地震中心就话，地震震级是 7.1 级。地震发生之后，新疆铁路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封锁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喀什区段，紧急叫停正是运行的旅客列车，并且派人全面检查铁路、桥梁、隧道和信号设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但是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虽然危机和乱象时常出现，但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他又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来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干扰，更加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拓展务实合作，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两国的建设性作用。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59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4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9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2.2升6.2，盈富基金20.7升1.6，阿里巴巴95.6升2.65，美团141.4升4，百度集团142.2升7，香港航天科技13.34升5.6，京东集团187.7升3.7，恒生中国企业69.84升8毫，友邦保险81.7系跌咗7毫，快手55.6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9.47，瑞士法郎8.444，澳元5.362，加元5.802，新西兰元4.9，欧元8.336。 每百日元兑港元 5.823，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7.746， 港金报17,11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08美元，卖出182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红隧嘅出口，以及系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大屿山嘅长东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迪士尼、沙头角公路佳境花园方向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在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集我哋嘅嘉宾请嚟有嚟自印度嘅泰米尔纳德邦嘅 Natra， 佢会教我哋佢喺印度嘅时候常用嘅一种语言 Tamil。如果讲我系 I am， 究竟点讲咧 ？Yam Peru。 咁我系师培点样讲咧 ？Yam Peru 师培。 想学多几种唔同语言，记得听实逢星期日早上六至八由师培同埋 Shinsa 主持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影音器材同个人电脑对现今生活密不可分，在使用的时候亦有不少节能方法。使用家居影音器材后，包括收音机、电视机、连机顶盒、音响设备等，应该即时将它关掉。遥远控制器只能将家居影音器材设置成备用状态。若果长时间不使用家居影音器材，建议可以关掉它的电源，或者将电源插头拔除，避免它闲置在备用状态。另外，关掉显示屏比使用屏障保护程式更加节省能源。而使用有开关掣的插头亦是节能方法之一。使用电器后，将开关掣调到关闭位置，以减少备用状态的能源消耗。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朝早冻咗，着多件衫啦。 晏昼又好热啊， 除翻件衫咯。 就系咁， 我识得照顾自己噶啦。 未够啊， 就算识得照顾自己，都要关心埋屋企。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啊。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 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 eDo 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 eDo 引领未来新一步。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开始咗，咁今日咧就系一首春天的歌。 嗯， 我以前咧同啲小朋友咧、同学生咧玩一个游戏啊，咁样嘅啫。谂起春天，你会谂起乜嘢咧？咁样即系系啦，嗱，阿马老强即系答到，对唔住，好似好粗鄙啊，叫你 唔紧要，老强 个名嚟噶嘛，系啊， 交咗你做马老， 佢妈安噶嘛，系嘛， 冇所谓， 妈都叫你，都叫你老强咁样， 唔系好多，我哋惯话熟嗰啲阿老王、老陈咁 样，系啊，系啦， 你唔使解释咁多啦， 我咪老你咯， 咁咧系真系嘅，春天咧好多嘢都会谂起，但系最快谂嘅可能都系花，所以咧好多时咧会中意咧做完节目之后咧，去感受下花去，就算唔买咧、你咁多行框咧，好能够感受到嗰种嘅大自然嗰种嗰啲色香冇味啦，色香啦，都系 有味， 有味，花香，好香啊！ 但唔系舌头嗰啲味啊嘛，即系色香。本来我哋话食物就色香味， 你嘅嗅觉嗰种味其实好正，闻到嘅味，花香你觉得好正噶， 好香。 我觉得最新佢最劲系乜嘢咧？有时你想大力啲索一索佢嘅话，佢就冇咗啦。 嗯， 嗰种幽幽嘅花香咧，系好鬼吸引人的。 花系好抵死嘅， 系啊， 好 抵死啊，系啊， 有 时你买翻嚟， 系 啦，你闻到，你闻唔到，佢闻唔到。 同埋有啲花嘅香味，有啲回忆喺里边。 系啊， 即系唔知道你几时曾经呢种花，可能送啊俾人又好，或者你都有一种花咧，系会制成香水嘅，叫茉莉花。系啦，咁咯，咁同样都系嘅。咁所以谂起春天啲歌，谂起呢一首，因为里边有一句歌词就系讲到。同埋呢一个亦都我谂起一个旧嘅古仔喎，马小强以前写过吓， 我记得 都系回忆中嘅一种不能磨灭嘅印象。我哋有郑少秋嘅呢一首歌曲，同埋李子玲嘅《爱在心内》。 吹光子，绿柳天，青春甜，与君共觅芳华，啊趁春也暖，两心人双手互牵，共并肩，心不变。我此后万种情，爱在心内暖。心内 暖，人间安乐， 趁得春色好， 暖 暖 圆 圆， 春光艳，像百花也可怜。 我心爱万种情， 啊啊，爱在心内暖，啊啊，爱在心内暖。 人生嘅歷史裏面咧，好多係交集嘅。咁點解頭先我會提到，我諗起馬小強寫嘅故仔，因為我哋以前呢個故事咧，好多年之前添啊，未係片段人間啊，係啦係啦。 我們的故事啊， 係我們的故事嗰陣叫做咁啊，出嗰個咁樣嘅故仔嘅，係啦， 好中意啊嗰個。 係啊， 叫咩名？ 我好中意嘅，但係唔記得咗叫咩 名。咩樹下？ 唔係，唔同樹下。 我哋啲資深聽眾一定記得 梧桐樹下， 係兩個人不斷咁樣喺度講嘢嘅啫，係冇乜點交集嘅。 啊，做翻都好喎， 都可以啊。 揾日我哋再重新 睇下。你唔係開始好多樹噶，聖誕樹下。 嗱，李小姐啊，而家我心情其實已經跌咗落去嗰個。 點解啊？點解啊？ 你同我講聖誕樹下。 空姐嗰度咯。 佢同我 係好耿耿於懷，佢話我拗，話佢拗嘢嘛。 唔係啦，嗰度我抌低咗啦。 即係不如咁啦，你改個名叫 Out Danny 啦，好唔好啊？聽落幾有陣勢啊！ 係。 咁你係咩跌咗落谷底啊？咩事你唔开心啊？ 系咯，点解唔开心？ 系啊，讲嚟听下。方牙仲喺，仲冇啦，搵唔到噶啦。 搵 唔 到，真 系唔方好嘛，知道。 好，你先。 好啦，嗱，其实咧，我又觉得咧，有时你话讲开，即系春天咧，春天未必一定系一个季节。其实春天系嘅，或者你觉得系春光，或者系你讲紧嘅就系，即系春天俾你一个感觉嘅话咧，系可以好多嘅， 系 咪？充满希望啦，生机勃勃啦，又或者就系讲紧。是处处生机啦，暖啦，天气是不是？我觉得咧唔单止系花，我呢一排成日见到一个，我觉得系好靓嘅奇景嘅，就系一啲候鸟飞翻嚟啦。你会见到佢就系一只雀仔，跟住后边就系成个人字咁样，一路翻翻嚟嗰种嗰个感觉嘅就系一年啦咁就。系咪？咁其實我又覺得其實有時好得意嘅，即係春天你會俾你有好多種嘅唔同嘅感覺。咁但我今日我竟然會諗到嘅就係話咧，一啲嘅電影，係啦，咁就係裡面有一啲嘅歌曲嘅話，就係同呢個春有個春字啦。總之，我講嘅就係王家衞嘅電影啦。我覺得王家衞咧，佢嘅電影嘅話係真係有佢哋自己好獨特嘅一啲嘅魅力，同埋好即係係佢嘅，一睇你知道係佢嘅啦。 好個人風格， 好有自己嘅風格嘅。咁同埋嘅就係好犀利啦，起用所有。都是我哋好熟悉嘅，同埋嗰啲靓仔啦、靓女啦，无懈可击嘅 顶级嗰啲， 顶级嘅，甚至乎你摄影啊、剪接啊、音乐，我特别喜欢嘅就系佢嗰啲电影里面嘅音乐。其实基本上咧，我系成日会听佢哋呢啲咁样嘅一啲电影嘅配乐，以及佢揾嘅一啲原声大碟，全只就喺屋企嗰度就咁播，你就已经可，我就佢就可以帮你营造到嘅就系你想要嘅嗰种气氛。我觉得嗰种力量系好紧要嘅。曾經有人有講過，就係話你唔好睇少嘅就係電影嘅配樂，你試下嘅就係咧，你抽走咗個電影嘅配樂， 完全 或者你抽走咗你有啲嘅對白嘅話咧，你唔知佢做緊乜嘢噶，係兩碼子事，佢係會令到你嘅就係入咗去嘅嗰個氣氛裡面嘅。咁所以我就今日咧要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話，我覺得佢就佢真係非常之前瞻性，因為其實講緊嘅就係而家大流行嘅 BL 劇，其實王家衞先生係早喺1997年，佢已經拍咗。我所講嘅就係春光。炸舌啦！仲要就系睇到两大嘅红星，唔单止靓仔，讲紧系就梁朝伟啦，同埋嘅就系哥哥张国荣啦，两个仲要系好好戏。呢套电影我觉得系非常之好睇嘅。咁啊，呢套电影就叫有一个春字啦。咁所以今日要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叫做《春光炸舌》，张国荣嘅版本。 正。 你以目光感受浪漫宁静宇宙，从不及两手轻轻满身漫游。再见日光之后，欲望用掉以后，那表情 以恋情迷记而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才得到一切？讲不了的遐想，你我或者一样，日夜寻觅对象，却朝夕妄想，来日方长，以恋情迷记而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才得到一切？以恋情迷记而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乍现春光代替，难道要等一千年一世才互相？ 好一首春光乍泄啦 ，Leslie 嘅呢只歌曲。好啦，十一点二十五分，我哋嘅爱好系列到马同学， 系啊， 好有味道啊！呢首歌 即刻谂翻起嘅就系、是、黎耀辉同埋何宝荣，佢哋喺个喺、个跳紧 Tango， 系 系咪？ 嗱、yeah ，我今次我拣呢首歌咧，又系同跳舞有关嘅。喺过去嗰啲日子咧，好多年好多年前咧，所有嘅春天我都唔中意嘅， 点解？ 湿湿立立。 湿立立又冻啊，即系乍暖还寒嗰啲咧，同埋我所有唔开心嘅多数喺三月份发生嘅。 系咩？ 系啊，唔知点解每年嘅三月咧，总系有啲嘢。 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因为三月系我生日，同系你生日。 哦，原来忌讳 冲咗 所有 直冲啊！直冲啊！直冲啊！ 喂，我真系啊！我年年我真系觉得咧， 唔会、 啊，你唔会因为呢月发生过一件事，你就将三月变成魔咒 嘅？会噶，有时会噶， 有时唔知点解啊！ 好邪，你觉得？你觉得 人炒鱿鱼啦， 又系三月啊？ 又系三月， 因为新嘅一季啊嘛。 系啊，总之所有嘅三月咧，我都唔高兴嘅。 哦， 但系你生日、 啊，咁你小心啲啊！系啊，但系佢三月尾。 总之系唔中意咧，系啦，成日感觉 就到三月咯， 系啊，但系而家最近呢两年嘅三月咧，我就好开心。 Why？ 点解咧？ 因为同两位一齐 讲大话都唔识讲。 唔系呢两年咧，即系最近我真系觉得春天系充满生机， 系咪啊？ 系啊，阳光啊，花啊，咁样、即可能人生啊转咗另一条路啦。咁同埋咧，我觉得春天咧系真系充满生机之余咧，系跳舞嘅。咁、有一年咧，因为咧去国内做嘢啦，咁、就有一个三月份，因为三八妇女节咧、我哋都要搞啲活动嘅。咁就。嗰陣時， 聽聞會慶祝嘅喎，三八婦女節係嘛？ 所有女士下晝放伴奏， 放伴奏 係 嘛？ 係 啊， 講過㗎。男員工就照坐喺度坐， 坐喺度坐。原來每人有份禮物嘅。 女仔，我先啦。 每人有包禮物，有包禮物好開心嘅。 哎呀，好好、啊！ 我覺得其實呢個安排唔係幾好。你既然放咗啲女員工，要放埋男員工咧，因為嗰啲女員工都有老公啊，有男朋友噶嘛。咁佢自己放咗工，咁去邊啊？個老公繼續翻工。 點解你覺得我哋需要放咗工要你哋陪啊？ 咪咯， 有時我 幾個姊妹去飲茶 啊， 是但啦， 絕對係唔中意嘅，千祈唔好啊！ 我覺得佢係女仔有女仔嘅 girls talk 啊， 等於男仔同男仔都有 man。 咁樣樣係啊，咁嗰年咧就啱啱興起啲廣場舞啊，咁啊我啊揀咗呢首歌俾佢哋， 啪啦啪啦嗰啲， 好 係咪即係嗰啲啊？ 類似啦，但係呢首歌係真係幾好聽嘅，同埋個 melody 跳十六步，估係咩歌啊？ 跳十六步， 十六步。 英文歌定中文歌？ 中文歌嚟嘅，老歌嚟。 广场舞 系啊，跳呢一只好好开心嘅。 我写只小苹果。 唔好，春风吻上我的脸。 喂，我 你跳嚟睇下，跳嚟睇下， 十好好睇噶呢个佢哋。 嗰啲啊，系 啊，即系咁样， 十字步嗰啲啊， 系啦，好开心嘅，着到五颜六色。總之規定就到一定要係五 雀仔咁樣， 大媽都好睇。 我冇留意嗰邊。 我有 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告訴我現在是春天。誰說是春？ 风吻上我的脸，啊，就是呢只歌啦。 小姐落咗班有冇时间？ 我都唔知点答你， 冇人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释预算案内容。有听众不满新一期派发的消费券金额减到5000元，而澳门每年向市民发放的金额较高，并且持续多年。陈茂波话不能够打肿面皮充阔佬。现在推出的不同派糖措施，粒糖没那么甜，希望大家谅解，需要力所能及。预算案提出下个财政年度起向马会征收每年24亿的额外足球博彩税，为期5年。有听众质疑为什么不增加赛马博彩税，陈茂波说足球博彩产生的毛利额比赛马多，比率大約是2:1，又說諮詢期內不少意見認為可以調整足球博彩税。另外有聽眾不滿加煙税，陳茂波重申加煙税並非為增加稅收，而是希望降低吸煙率。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广州展开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和广东省和深圳市唇齿相依，一直期待在粤港通关之后立即到访广东和大湾区内地城市。李家超说，特区代表团会积极推动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双向人才流动、创新科技合作、金融服务合作，以及香港高等院校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项目等工作。 加拿大軍方證實發現中國在北極進行監視活動的證據。加拿大傳媒早前報導，軍方去年秋天在北極發現中國的監控浮標。國防部發言人發表聲明，說軍方充分掌握中國最近在加拿大領空和海上進行監視行動，並且在去年以來持續阻止這一類行動，但是未有提供相關細節。這個發言人又說，中國使用的是有雙重用途技術的監視設備，既可用于研究，亦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加拿大和美国早前说，中国气球飞越北美上空进行监视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多次重申，事件是因为不可抗力引发的意外情况，说加方过度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像讲话，庆祝俄罗斯祖国保卫者日。普京在讲话之中说，现代化和高效的陆军和海军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和主权的保证，是国家稳定发展和未来的保障，所以俄罗斯将会继续将加强国防能力作为优先事项。他又说，俄罗斯将会继续为部队配备最先进的装备，包括新的攻击系统、侦察和通讯设备、无人驾驶飞行器和火炮系统。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日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4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53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6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0元，升4元；盈富基金20.66元，升1.2元；阿里巴巴95.15元，升2.2元；美团140.3元，升3毫；百度集团140.9元，升4毫；京东集团186.9元，升2.9元。香港航天科技13.2元，升4.2元；恒生中国企业69.74元，升7毫；快手55.2元，跌3毫；友邦保险81.55元，跌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4.7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52，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港金报17,1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34美元，卖出1,8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大屿山嘅长东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

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迟来的春天，我哋阿谭咏麟嘅呢一首旧歌吓，送俾大家。 嗯，咁啊，而家我哋嘅天气嘅话，唔单止话即系春天有冇迟来都冇乜所谓啊，但好似系夏天早咗嚟好多。 系冇错，咁夏天冇走 啊，二月 冇走啊， 系 啊。 有时有啲日子咧，话你无端端你要着件短袖衫，我真系觉得哇，点玩法啊？ 系 啊， 系 咪啊？ 冇错， 呢几日咧，有时候会系咁样噶。 你朝头早又唔敢着得少， 唔得啊！ 晏昼 四点就好热， 等晏昼晒到你飙晒汗， 系啊。又或者成架车咧好蒸笼咁样， 千祈唔好啊！ 冇 错， 好啦，咁啊讲翻你话真系春天咧，咁我都系用嗰个咁样嘅即系格局啦，咁啊讲翻嘅就系一啲嘅电影啦，或者系一啲嘅舞台剧啦，又或者就系我哋喺香港有好多嘅呢一方面嘅人才啦。咁其实我觉得将佢哋所有嘅人最叻嘅地方嘅就系咧摆埋一齐嘅话，去做一样嘢，其实系特别开心嘅。你明我讲咩嘛？即系可能系编剧啊、导演啊、演员 啊， 全部 系。后啊， 系啊，当所有嘅嘢系啦，都系即系喺啱嘅人喺啱嘅情况之下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嗰样嘢，哇，简直嘅就系即系做到能够做到滴水不漏嘅，你冇一个位你系能够即系去批评佢嘅，甚至乎我觉得嘅就系呢一个我要介绍嘅舞台剧又好啦，电影又好啦，佢都系好犀利嘅，就系里面我觉得系每一个人都会令到你留下深刻嘅印象嘅。咁啊，讲紧嘅就系有四个喺夜总会嗰度唱。歌嘅歌女嘅故事，当然啦，唔需要再介绍嘅就系、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其实你知唔知我里面我最中意嘅系边个啊？ 唔知 系白浪哥。 哇！哇，好正噶白浪， 系啊， 即系个毫不起眼，但系咧， 佢唔系佢嗰阵时系好红嘅，开头嘅时候好红噶嘛。 唔系个角色啊，但我觉得佢真系起到好多作用， 系咪？ 哇，都有三十年咯喎！ 系啊， 三十年 啦，套戏好耐 啊！ 你睇嘅系电影定系咩？ 我睇嘅系舞台剧， 我两样都有睇。 好贵！ 我系先睇电影，再睇舞台。 我睇舞台剧，一嚟睇舞台剧。 边个请你睇？高志森， 我自己买飞，买咗两张飞。 你肯定你唔系拗翻嚟？ 唔系，真系买咗两张飞。 定系200蚊，定你俾咗20蚊人哋？ 唔系，冇，同边个去我都记得。 同边个去啊？ 咪吴康好咯， 系啊，真系啊， 系啊，系啊， 真系噶。 真系， 哎呀，好开心 啊！ 系啊，嗱，你睇翻其实嗰时真系好犀利，系啱啱出道嘅刘雅丽啦，仲有苏玉华啦， 超正， 系咪？罗冠兰啦，系咪？同埋即系你边度揾啊？仲有个就系有冯慧恒啦，就做阿兰西嗰个，兰西我都好正噶，即系成日都出嚟唱英文歌咁嗰啲，有啲咩事我出嚟顶啊咁样。你会见到嘅就系即系姊妹情深，咁啊，其实里面有好多啲都刻画到嘅就系我哋嗰阵时系一个时代，即系嗰啲啊，仲系会系啦，会。走场啊，会唱夜总会啊，呢啲日子其实真系好开心。 我想问下两位有冇去过夜总会啊？ 有啊， 有。我哋去做嘢， 我做嘢啊。 系夜总会嘅感觉，你哋系点噶？ 纸醉金迷咯，笑金窝咯， 好多人唱歌咯， 系啊，好豪华咯，好靓咯。 系啊，真系，即系我有一次又系做嘢入去，因为又拍嘢啊。哇！我真系大鄉里啊， 系啊，大開眼界噶， 真系 啊， 即系第一次落去咧，唔敢掂，即系啲嘢，原來有好多人咁樣企喺度，又翹住對手望住啊咁樣。 你做乜嘢啊？去 拍嘢，拍嘢。咁我真系第一次，我未見識過你啲嘢，有冇人帶我去？ 亦都消費唔起，因為我知道係好貴， 好貴， 好 貴，開始走咁樣嚇， 即係冇慢慢升，你都唔使自己落樓。嗰陣時嗰個年代，但係咧，我真係覺得好急迫肺喎。我去咗兩間啫，一間就喺尖沙咀彌敦道，有一間叫斜路，而家冇咗噶啦。 叫斜路， 即係俗稱叫斜路。 哦，即係你講嗰度就知噶啦，唔使講個名嘅， 係 啦，去斜路度等啦， 係啦。咁啊，有間夜總會，然後門口有啲賣時裝嘅，咁跟住嗰個話俾我聽啊，係啊，嗰啲人咧出嚟啊，就叫啲老細買衫俾佢， 跟住就吞翻啲錢， 第二日就攞 吞翻啲錢， 哇！即係我以前唔明㗎， 心態就係咁啦，你唔去你點知啦？ 成個生態圈就係咁樣樣， 真係好開心。 另外有一次咧，就去尖沙咀嗰啲啦，梗係落醒啦，哇！真係我第一次見咧，真係。大開眼界， 聽聞佢裏面有個車噶嘛？ 唉，總之係幾奢華有幾奢華， 有好奢華噶， 好誇張噶，係啊！ 我有個朋友，佢話俾我聽，佢連30万， 係 落去食團年飯， 你睇佢幾開心，講得 使咗好多錢。 點解你朋友同你講呢啲？ 關你咩事？ 傾偈啫嘛， 同你講， 唔係傾偈，佢。 但你就是、你 自己去啊？ 唔係叫一班朋友落去食團年飯， 點解去嗰度食團年飯？ 你點會啊？ 因為佢單身寡佬啊。 嗰啲一定係傾生意嘅。 佢遊落去做好多嘢啦。 經濟負擔都到 啦。負擔得到，因為都係圈中人嚟嘅。咁佢因為佢一個人好悶啊，咁佢係落去食團年飯。佢話俾我聽咧，嗰餐團年飯好貴，個10万咁樣樣。 但食得起。 食得起，得佢話即係食過一次咁就。算啦，佢話俾我聽點解佢想落去咧？因為嗰年咧佢揾到錢，原來揾到錢，佢冇人陪佢使錢咧，佢原來好失落嘅。當然我未試過呢啲嘢啊嚇，即係呢啲佢話翻俾我聽，咁就落去，咁啊真係用錢係買到啲歡樂嘅， 短暫的歡樂 係真係。咁佢以後我都唔再去。 冇錯，咁啊講咗咁多嘅話，我哋都係講翻嘅嗰陣，唔緊要，講翻嗰陣時候嘅一啲嘢。因為其實我咧就冇試過，或者你歌女，但係有試過嘅就係去酒場，即係譬如可能係唱嗰啲民歌餐廳啊，或者咩，我係明白嗰啲咁樣嘅感覺。 你有冇試過？ 大家喺後台嗰度，即係啊，你唱完得到我啦，咁嗰種。你話如果我好似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咁，有幾個姊妹咁樣嘅話咧，我又冇試過。但你話咧呢啲咁樣嘅日子嘅話，我都仲叫做過下咁樣。样啦，即系嗰时好兴噶嘛，走廊歌手啊嘛， 系啊，民歌餐厅，我哋叫民歌餐厅， 就好似好劲咁， 好开心噶， 系啊，又开心又即系有收入啦，又 系啊，又点唱啊，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牧人行，因为嗰时候佢系 live band 嘅， 同埋咩歌都会点 嘅，乜嘢你都要唱，系啊，好，即系你唱到嘅，唱唔到嘅，你都要唱，同埋有啲要手表名曲，咁样，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时代咯。咁当然啦，今日要拣嘅呢一首歌曲嘅话，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来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刘雅丽唱出嘅呢一首歌曲，但我哋都缅怀下， 好啊， 吹 sex 风都好犀利吓。 是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些时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雨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因我哼这悠悠的些说风， 于今晚悠悠的，想我有梦中。事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死未？我仲谂住嘅就系啱啱就系嗰只阿芳。若是情未冻，请跟你。 哇！你笑还笑啊？你咁 样因为咪后你哋分别都喺度讲话，究竟系同边个睇啦？ 呢啲人咧， 我真系 呢啲人咧， 系咪嗱？ 唔好俾佢知道啲嘢。 所以咪好正咯，系咪？ 谂起好多嘢 啊！真系有个约会， 点会唔系啊？好多以前嗰啲经典嘅剧演出，譬如话《Phantom of the Opera》或者《Cats》嗰啲，我咪又同即系朋友睇，系 所以专登拣嚟呢首歌，等大家沉醉喺某个春天。 我都曾经，有过我嘅阿芳噶嘛，系咪先？ 咁啊，梗系 个个男人都有，个个男人都曾经有过个阿芳 啊！你讲讲个突然间记得 系啊！ 我第一次约会阿芳咧，就系睇《乐坛一一七》 啊， 系啊， 咩嚟？ 即 系 TVB 嗰个一月十七号嗰个。劲歌金曲总选， 你讲劲歌啊？咩一一七？ 我净系记得，我记得真系记得。 因为你嗰时喺嗰个电视台做，你容易攞入场圈。 系啊，我净系直情记得个 slogan 就系一一七。我当晚咧约到佢之后咧，我好开心。 第一次约会咩？ 系啊，第一次约会啊。 而家咪仲系讲阿芳啫，我想问。 系，都系阿芳。 系啊，系啊。 冇第二个噶啦，你放心啦。系啊，你唔好咁睇得起佢。 雪芳个芳。 冇错。 咁点啊？ 个英文名叫做拉。 哦，佢系 阿拉， 好喂，你个第二只， 哇，第二只呢只咧，我即系今年咧，我唔知点解，我中意好觉得春天 系 好充满生机， 系咧， 好开心， 年年春天都应该充满生机， 唔系噶， 系啊， 以前细个春天， 我觉得点解咧？因为今日因为个疫情放缓咗啦，你觉得好似放下心头大石啦， 关事唔关事，好好自己可能即 系个人去咗第二个阶段， 系啊， 系 啊， 真系，我都记得以前系嘅，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系嗰啲长嗰啲咧都会 渗 水 啊， 线 啊线啊， 啲楼梯咧又踩到。 系啊， 吱吱声咁噶嘛。 总之所有唔好嘢都喺三月份出现，唔知点解。 一都话我生日啦。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 就系呢首。 你就是我什么歌？什么歌 曲？因为呢个歌有少少人声喺前边。 哦。 音然齐。 希望大家嘅春天。 咩？ 大家都有好多靓花睇到。春天花会开，音然齐。 走近一，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爱，叫我带我的爱，我等待你归来，奔向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归来，奔向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对世界集体良知的侮辱，呼吁各方停止冲突，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实现持久和平。古特雷斯说，俄乌冲突升级是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过去一年不单止见到苦难和破坏加剧，越来越明显的是一切仍然可能变得更差。他说，战争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所在，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需要和平。联大主席克勒希说，过去一年对于乌克兰来讲是充满绝望、流离失所、破坏和死亡的一年，当地大约20,000个平民和士兵死亡，无数人受伤，600万人流离失所，800万难民逃离家园去到欧洲和其他地方，呼吁国际社会努力推动结束这一场战争。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发生小型飞机坠毁意外，造成5人死亡。当局说，一架双引擎飞机在当地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在一间工厂附近坠毁，机上5人全部罹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将会由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意外起因。 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明日日间温暖，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2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5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6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6升3.6，盈富基金20.68升1.4，阿里巴巴95.55升2.6，美团140.3升3毫，百度集团141元升5毫，京东集团187.8升3.8，香港航天科技13.24升4.6，恒生中国企业69.84升8毫，快手55.55升5仙，创科实业88.4跌4.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466，瑞士法郎8.443，澳元5.362，加元5.802，新西兰元4.902，欧元8.3337，每百日元对港元5.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747。日经。是港金报171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69美元，卖出1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喺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游乐场对出啦。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游乐场对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宝云径，咁反方向就近住合和中心一段咧车多缓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河上乡近凤岗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迪士尼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当然有时会怀疑的，但是你不行前一步，永远原地站在那里，你都去不到你的目标那里。所以你永远都要行前，哪怕行得慢一点都要行，一步一步行，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你要相信自己是可以的。大家好，我是佘诗曼，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速食时装盛行，本地新晋时装设计师希望借此一展所长。贸发局同创意香港为设计师筹划比赛提供支援，呢啲措施系咪帮到业界进军海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时装新浪潮，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吓，12:11啊，每到呢、這、一个每一个月最后嘅星期四咧，我哋都有呢个环节。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佢就系注册教育心理学家杨洁仪博士 Kitty 啊， Kitty， 你好啊，杨博士。 你好好细个啊，杨博士，吓系好似个妹咁样，系啦。不过我哋今日要倾嘅呢个问题嘅话咧，就真系啦。我谂有好多嘅家长啦，或者个小朋友嘅话咧，都真系要去关注一下。 冇错。 咁啊，似乎咧就系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咧，佢就唔觉嘅话都几年。 几年啦， 哦，系啦。咁小朋友嘅话咧，会唔会话因为咁样嘅咧，好多时间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嘅学习咧，就好似冇话大家要正规咁样去翻学嘅时候咧，会咁专心。 阿杨博士啊，我作为家长啦吓，咁我有时候教小朋友咧，我真系觉得嘅，其实咧疫情呢两三年咧，系即系有啲嘢拖慢咗啦，有啲嘢改变咗啦，有啲嘢系懒散咗啦吓，但系又唔可以怪晒细路仔，因为咧当你有成年纪系成个学习都喺屋企，系啦，对住个电脑 mon， 咁而又嗰啲老师未必可以隔住个电脑 mon 咧，系咁即系能够叫喂起翻身，唔好瞓喺度咁，即系有啲甚至有啲學校，有啲學校點完名 咗咁樣， 係啊，點完名可能佢瞓翻嘅，咁樣都有嘅。咁所以經過呢幾年咁樣嘅日子之後，我哋個推動力或者學習嗰種嘅心點啊，滴翻高咧，阿楊博士。 其實真係噶，你見到過往幾年咧，佢哋真係咧好似好多嘢唔習慣啦。一翻學嘅時候，啲老師都話，即係我成日都入學校啦，啲老師就話：哇，啲細路仔好似未回魂咁樣 嘅。呢個形容詞好好味。回魂係啦，冇錯， 坐唔定啦，係啦，跟住揸得有啲可能細啲又揸筆又揸得唔係咁好啦，唔識寫啦，跟住啲手冊亂七八糟啦，啲嘢又唔知放喺邊啊咁樣，可能都係同過往嗰三年咧都係有關係。 係 啊，如果你諗喺屋企，可能即係家長又會幫手。即係擺翻啲啊書啊咩堂，可能要幫一幫一幫啦， 係啊， 係咯，咁佢可能坐平時佢自己做嘅時候做功課，可能家長又可以睇一睇啊咁樣。但係當佢而家真係三年咯，翻去學校嘅時候，咦佢要自己一個人咯，跟住佢就亂實大龍啦。 楊博士講一樣嘢，突然間叮一聲，揸筆揸得唔係咁好，我甚至懷疑佢哋而家使唔使揸筆添。定係因為而家好多功課咧，係譬如如果你喺網上交咧，可能佢就咁用電腦或者用手機交，連筆都唔使揸，可能會唔會係咧？ 係啊，會啊，因為好多功課即係尤其是疫情開頭嘅時候咧，即係學校都要習慣啦，即係點樣出啲功課啊咁樣。低小嚟講咧，你會見到好多都係佢哋未識寫嘛，又唔識點樣打字啦嚇，咁佢哋可能真係圈咯。或者按 ABC 咁樣， 係啊係啊， 高小可能好啲嘅，就因為佢可能老師有個作文題目俾佢，咁佢就寫紙寫喺張紙度，跟住影張相上去，即係 upload 翻上去。咁你見到可能高小咧，佢都可以揸到筆啊，寫翻啲嘢出嚟。但係低小嘅時候咧，其實佢又第一就係未真係上翻咗學啦，跟住又未識寫好多字啦，咁叫佢寫其實有啲困難啊。咁 係啊， 就 take multiple choice ABCD 嗰啲咁樣啊，係。 Kitty 我想問，若果係呢三年嘅疫情嚟講咧，對於邊一個年紀嘅小朋友嘅話，你會覺得？那個情況會更加棘手一啲啊！即係譬如可能佢就係話哦，佢啱啱可能係講緊佢疫情前仲係小學，但係突然之間可能佢要升中學啦咁樣嘅話，佢會更加係各方面嘅話係難適應一啲。會唔會有咩有個年齡層㗎？ 我自己 即係我自己咁睇啦嚇。我諗最受影響嘅係小幼稚園升上小學嗰一批。 係啊， 個原因就因為其實幼稚園佢真係冇翻過， 冇錯， 即係三年係冇翻過。跟住佢變咗小一嘅時候，其實係完全係換咗間學校啦，換曬朋友啦，嗰個模式又轉咗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掉翻轉學業上個跟進個困難，或者覺得好辛苦，可能就係高小嗰批。因為佢其實可能上咗一二年班，跟住停課嘅時候正正就係三四年班啊嘛。跟住五年班其實佢就要停分啦。 哦，最紧张，就已经最紧张。之前仲瞓喺梳化度食紧饼，突然之间就要搏命， 大个 搏命， 系啊，都唔知发生咩事 啊！ 起身啦，好惨啊，系啊，系啊。 咁对于佢哋嚟讲嘅话，你更加需要去睇下嘅就系佢哋可能喺学习方面嘅有啲咩嘅动力啦，又或者系呢一方面嘅话，究竟应该要点样去帮佢哋啦？做家长可以点做咧？ 高小都系啊，真系啊，高小你会见到咧，真系好多。同學都是沒有動力的，一回來的時候可能真的太長期在家裡， 你說未回魂嘛， 對啊， 就怎樣召回他魂， 或者其實他都有能力的，都很多同學他都是很想讀啊，成啊，但一回來真的欠缺動力的，他會是放學回來家裡就是不做事啦，攤在那裡先啦，休息一陣啦，他可能如果有手機就拿個手機出來按一下先啦， 他之前慣了嘛，是這樣， 對啦， 你唔可以怪佢 咯。同埋以前咧，網上上堂咧，佢可以做咗功課，走去書櫃攞啲嘢飲啊，食下餅咁。係 啊，我真係見到啊，佢哋咩 Zoom 嗰啲上堂嗰啲，無端端有兩格唔知走 咗。走咗㗎，或者有一格淨係見到執頭髮咯。佢坐低咗啦，我攞頭髮。係 咯， 瞓緊覺原來。 點算咧？可以點樣教？即係調教翻，如果係嘅話。 即係我哋去到高小啦，即係你會見到冇動力嘅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個可能佢真係冇興趣啦。 哦、 因为可能相比起一个 上堂冇兴趣，对于 系啦， 佢打机有兴趣。 因为如果喺屋企可以去当去踢波又得，去踩单车又得，去玩手机又得，系咪啊？相对比起如果喺学校翻嚟一大堆嘅， 冇规律啊，每一样嘢嗬，系啦，同样时间要坐咗一个位啊，咁样 系啦，冇兴趣啦。第二个系冇意义啦，即系佢 对 佢 哋嚟 讲，即系。 学嚟做咩啫？ 一个时间又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咁样，系咪？即系如果你叫佢考虑下，其实学习系啲乜嘢啊？点解要翻学啊？咁佢真可能觉得我唔 你叫我翻噶咋？我唔知啊。 系啊， 系啊。唔系，其实你问我，我都觉得系嘅。我到而今时今日，我都未能够知道学习嘅意义。 系啊，同埋最尾就系真系冇嗰个能力咯。即系佢有啲可能真系甩得太多啦，咁佢真系面对有啲困难，佢唔识， 即系追唔到 可以课程。 系啊，我试过， 咁 即系可能最初咧唔识少少，但系越嚟越唔识，越嚟越唔识，后屘就算啦，我冚唪都唔明噶啦，咁样。我以前就 系啊， 我以前数学就系咁样，由最初唔系好识，到后来科都即系所有都唔识咯，咁零鸡蛋，跟住麻木咗啦，就算。 不過其實頭先 Kitty 你所講嘅，即係我覺得係普遍一般翻學嘅人都會面對嘅喎，同個年紀係或者年紀或者係時間或者係都唔無關嘅喎。我哋以前都會面對呢啲問題㗎。係 啊，其實冇動力嘅話，冇動機嘅話，其實都會出現。 冇錯， 一定係疫情嘅時候會出現。 都係都係都係。 咁我哋應該要點樣搞咧？嗱，以前咧，我哋啲爸爸媽媽就唔理嘅。 有理，佢用藤條提升我哋嘅動力。 當你攞雞包肉見家長， 用藤條， 佢先至理啫嘛。 即系冇乜嘢，唔好劳烦佢老人家， 见家长啊，阿婶 啊，系啊，咁我哋可以点搞啊？即系而家你知啦，都好紧张噶嘛，啲家长系咪？ 我哋讲三方面，头先讲冇兴趣嘛， 冇错。 咁冇兴趣其实就系 令到佢有兴趣咯。 系咯，即係有啲好，其實好多嘢都可以係有興趣嘅。 係， 即係如果有陣時家長即係細路仔翻嚟啦，咁家長問佢啊，今日學校發生啲咩啊？咁冇啊，咁即係佢感覺上係好 dry 啊，即係我唔特別想講啊咁樣。但如果我哋可能真係諗翻，即係佢 let's say 佢話佢中文係冇興趣嘅，咁其實中文可能呢個課題佢冇興趣，但係佢上堂其實可以佢有好多嘢係有興趣嘅，包括可能中文堂佢有討論嘅時間。佢可以同同學一齊傾偈，係咪？可能有啲嘢佢寫咗之後，老師表揚佢嘅，係或者個老師講嘢好生動嘅。 但呢啲要佢講先知喎，因為我哋唔喺課室啊嘛。 冇錯。 今日點解上堂？佢話冇嘢啊，咁講完咁點？ 啲細路啲口叫唔開。 係啊，叫唔開。係咪？佢唔想話 咁樣。 真係 唔開，唔想話。 有時去到高小嘅時候，佢唔係樣樣都同你講嘅。 係啊。 但如果你有時真係肯同佢。即係傾下嘅時候，問下啊，有冇啲嘢地方有興趣？好似聽聞你個老師都乜乜乜嘅喎，或者佢話啊，我唔係啊，個老師乜乜乜嘅咁，咁你又可以話啊，曾經咧有一年教過你，佢都好似都唔錯，佢讚過你啊咁，即係開咗少少話題先，跟住就去教佢去諗下，係或者帶引導佢去諗啦。咁未必一定要係即係坐低，大家一定我問你答乜咁樣嘅，係啊，甚至乎有陣時佢唔答你嘅，其實我覺得冇乜所 謂嘅，但其實佢可以令到佢去諗咯，即係話哦係頭先話啊今日有冇上堂一啲討論啊咁樣，咁如果佢話佢冇答你係咪？但係其實你呢句。呢、這個問題 都已經叮一聲令佢諗起啲嘢㗎啦， 可能佢會笑啊。有陣時我都話啊，有冇討論啊？咁嗰佢可能我個小朋友就去攞啲嘢食，咁嗰佢就咔咔聲笑出嚟。咁、肯定係討論嘅時候有啲嘢發生啦、 不過會唔會有時我哋同啲老師咧，即係溝通翻多啲啲咧，都會多知多啲佢啲學生喺學校做過啲乜嘢，即係唔好淨係送佢學校跟住拜拜咁咯。即係學校同咧老師啊，同家長都可以有啲嘅聯絡，係啦，係咪啊？ 而家咧，其實除咗即係當然係啦，家校合作仲好緊要。而家即係資訊發達啦，咁其實我哋咪有啲群組嘅， 咪係。 咁其實一定會有 啲阿媽邊度有嘅， 都 係 傾下 嘅，討論 啦。尤其是學校，例如有唔同嘅咩乜乜日、乜乜日嗰啲啦，文化日又好啊，點樣都好啦。咁其實真係會喺群組度裏面會問啊，會傾嘅喎。甚至乎有陣時有相咧，即係班主任都會嘅，佢哋影完相咧，其實會發放一啲群組，即係家長群組裏面噶嘛。咁又可以係攞嚟去同個仔佢傾下咯。今日發生咩啊？我見到呢、這個，我見到呢個樣喎、啊。 都好嘅，即係多啲傾啲。 即係高小其實都係盡會肯同你傾。其实，应该掉翻转，其实青少年咧，如果你肯俾耐性俾佢咧，佢都好愿意听嘅，或者知道爸爸妈妈关心佢咧，佢未至于会完全系唔同你倾下咁样，所以关系建立系重要嘅。 我谂听完之后，同埋要俾啲正面啲嘅意见咯，就唔好咩都闹咯，嗬。即系如果佢一讲啲咩俾你听，你系闹佢咧，咁跟住下次就会可能唔同你讲啦。 系啊，系嘛，或者佢唔答你嘅时候，你做咩唔答我？ 系啊， 我知道变咗第二啲嘢 嘅， 嗰个谈话就变咗变质啦。头先有讲到嘅就系有三样嘢啦，咁啊除咗你话即系要提高佢嘅兴趣啊，同佢倾偈啊，多啲系建立咗同佢之间嘅关系之外，咁你又讲到嘅就系话哦，好可能嗰啲佢唔识啦，系啦，咁如果佢唔识嘅话，咁我点算咧？但我见到有时啲家长又真系好紧张嘅，即系一翻嚟就睇佢呢啲功课啊。 但系你唔可以唔睇嘅，因为有啲咧佢唔 check 咧，佢真系会冇交功课，跟住又整个欠字啊咁样。我听过有个妈妈讲啊，每晚要 check 20份功课，因为佢两个小朋友每人有10份 check 晒先可以瞓觉，大家即系大家要。即系爸爸又妈妈又攰，仔女又攰，因为每晚都要出成20份功课。 嗯，系啦，咁呢一样嘢又可以点样攞到个平衡咧？ 即系我哋讲紧嘅就系佢有冇能力嘛？即系咪真系 能力嘅问题？冇错。 如果佢真系唔识，就系我哋要快啲去揾出佢个困难喺边咯。 嗯， 因为当佢唔识嘅时候，佢唔识做，咁自然可能个分数考试咪低咯，低佢自然觉得我搞唔掂噶啦，咁我更加唔想做，那个动力咪越嚟越低。咁、但系如果我哋好早已经知道佢，可能睇佢功课都系嘅，咁我哋会当有提错，当好似头先阿 Michael 讲你个有个妈妈去睇个功课嘅时候咧，就发现错咯。咁、我都问佢啊，呢、這个错系你唔小心错啊，定系你唔识啊？或者不如你改一下，你改唔改得到啊？咁如果佢自己改得到嘅，其實可能真係佢大意，唔小心睇錯題目啦。咁、但係如果佢計嚟計去都唔識嘅，你死數學嘅話，咁、其實就要話俾佢啊，其實可以咁樣做。咁呢個係即刻要我哋要知道嗱，列到其實有啲佢都要知道其實邊啲唔識咯。有陣時未必係你搞佢，但起碼如果佢知道佢自己唔識，其實你都可以俾到動力佢去揾翻。佢自己揾個答案咯、 其實楊博士，我想問咧，我哋頭先 Michael 都有談論過咧，就係、李麗蕊啊，或者阿馬小強啊咁樣，佢話佢自己好主動去讀書嘅，細個嘅時候回憶翻啦、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小朋友咧有個自己主動性，唔好乜嘢都要靠曬大人喺側邊 check 功課啊，幫佢揾。點解你唔識啊？仲要問佢，你唔識係因為你冇温書定係唔小心咋？即係要 involve 咁多嘅，可唔可以有啲方法鼓勵到佢哋自己多啲參與，多啲去揾出？就唔好样嘢都要大人帮咧， 系有冇意义咯？嗰样嘢对佢嚟讲，尤其是高小嘅小朋友， 即系意义就系最大嘅关键， 好紧要啦。同埋个心态上面都系啦，系啦。咁我哋可以分开两样嘢睇，意义就系话，例如好似去到高小，其实佢都要拣学校啦嘛，即系佢要升中啦嘛。咁有阵时佢真系乜都唔识，佢又好放晒手，即系软晒手脚啊。 放 软 手脚 系啦。咁我哋会问佢啊，其实你觉得读书我嚟做乜嘢噶？读书帮到你啲乜嘢啊？或者点解要读书啊？即系问佢呢啲问题。佢就話： 如果佢淨係話唔知咧，好多細路仔唔知啊。 唔知真係唔緊要噶，因為掉翻轉就係好多時候你問佢一樣嘢，其實你掉翻轉頭先，你咁講，我都唔知其實學習係做乜嘢，個意義喺邊啊咁樣。 但係我覺得日日翻學好開心 啊。我哋可以去引導佢，令到佢刺激到佢諗咯。其實點解我要翻學咧？咁翻學或者我而家呢個成績，我如果點解我要努力啲咧？ 會唔會係因為可以令到我高小嘛？可能有啲小朋友係真係考緊中學嘅、 嗯， 我真係想考間好嘅中學、嗯，甚至乎去到初中嘅時候，佢就會諗：哦，我都入咗間好嘅中學啦，咁點解我仲要努力啊？咁、嗯、你要諗，其實可能我可以幫我揀科咯，係、 嗯、 啊，即係、我如果揀啊呢科，如果多多三分嘅話，或者我可以去到 B grade 嘅話，我就可能揀到我想要嘅理科、 嗯、 或者一啲我想要嘅科目啦。 即係同佢分析係啦、 啊嗯。 有冇時候我想問咧？有啲人提議過咧，用獎賞計劃啊，你會點睇啊？即係好嗱，如果你咧今年咧考试咧，如果喺十名内咧，我就带你日本玩，即系类似咁啦吓。即系有啲佢会睇得到嘅高啊嘅目标，你觉唔觉得都系好咧？ 我觉得有目标系好嘅，赞赏奖赏都系好嘅。不过我哋未必系就系、是、可能我你攞咗几多分，我就带你去边度啦咁样。因为我哋想赞嘅小朋友，我哋想小朋友有个心态、嗯，就系其实佢系 唔好为咗呢啲嘢读书系嘛？ 又或者系佢系可以改变咯、嗯？又真唔系因为成绩啊？因為很多時候，當他拿到很高分，家長就說、啊、你很厲害，你很聰明樣、嗯、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其實我們培養他一個心態就是 fix 的 mindset、 嗯、 即是我的能力就是因為我聰明、 嗯、 我厲害，因為媽媽都這樣讚我嘛、 嗯、 但當你有一個 fix 的 mindset 的時候，固定的心態的時候，你就會當你遇到挫折就代表什麼、 嗯失敗啦，唔叻啦， 我係啦，或者人哋批評我代表咩？即係我唔夠好咯，佢踩緊我自尊啊，係咪啊？即係我係實個失敗者咯。但如果我哋掉翻轉係培養緊佢係一個係一個成長嘅心態，即係其實有啲嘢你做得唔好，或者唔係淨係睇成績嘅。系啦，咁媽媽獎你，媽媽讚你，其實因為你個努力、你嘅付出，我見到你專心去做，就算你個成績可能七十幾分，但你比過往有進步。或者當你温書嘅過程裏邊，我見到你真係認真去學， 嗯、 或者我教你一題目嘅時候，你真係會諗翻啊，呢度真係漏咗啲嘢，個文筆可以點樣寫，你有用到老師教嘅一啲嘅修辭手法，呢、 嗯、 啲都係值得去讚咯、 嗯。 所以我哋要分細，就唔係就咁籠統話啊，你渣啦，你唔識噶啦，你咁樣係啦，做咩你咁懶啊咁啊？反而我哋讚賞佢個過程，其實細路仔真係好緊張，唔係真係物質嘅嘢嘅。去到個高年班，其實佢有零用錢剩，佢都可以自己買、 嗯、 或者成後。但如果家長嘅關心、讚佢個努力，當你不停讚佢努力嘅時候咧，其實佢個心態轉變、 嗯， 就會發覺學習係一個過程，佢、 嗯、 會好珍惜嗰個過程，點樣令到自己越嚟越好。 有時都會成功，有時我亦都會失敗。 嗯、 但我失敗嘅時候，我就會揾一個方法去令到自己即係再進步，係咪咁嘅意思啊、 嗯、？OK，、哦、好明白曬。好，今日學咗好多嘢啊！多謝曬楊博士，希望每日做個快乐家长，嗯 ，OK。 究竟读书有咩意义咧？ 好，thank you， 多谢晒 Kitty。好努力读书噶啦。 公诉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消失，能前生，能来生，能同生，哪里？ 林欣同你一首《你是我的家》，希望一家人开开心心。多谢晒杨博士。好啦，12点半翻嚟我就会有 Dr. Eric 讲呢个宠物嘅问题，继续翻上个礼拜点样可以有长寿的狗狗咧？咁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表示，虽然预算案提到未来几年本港财政稳健，但是他认为收入难以预估，要求政府尽快研究税制改革，并且在社会讨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税制改革要有合适的时机，近年社会在疫情之下压力相当大，如果提出改革税制容易为社会添烦添乱，所以短期内政府用不同手段和储备稳住大家的信心。另外，预算案提出增加子女免税额，由12万增加到13万，新民党的容海恩表示欢迎，但是如果扣税设累进式，相信更加能够刺激生育率。他又说，不少家庭聘请外佣照顾长者或者小朋友，希望政府新增外佣扣税额。陈茂波说，聘请外佣照顾仔女和长者方面，政府会再作检视。由于亦都有家庭聘请本地佣工或者钟点，所以需要周全考虑。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广州展开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和广东省和深圳市唇齿相依，一直期待在粤港通关之后立即到访广东和大湾区内地城市。李家超说，特区代表团会积极推动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双向人才流动、创新科技合作、金融服务合作以及香港高等院校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项目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但是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虽然危机和乱象时常出现，但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他又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来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干扰，更加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拓展务实合作，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两国的建设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日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明日日间温暖，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4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57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6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4，升3.4；盈富基金20.68，升1.4；阿里巴巴95.5，升2.55；美团140.4，升4；百度集团141.1，升5；京东集团187.6，升3.6；香港航天科技13.3，升5.2；恒生中国企业69.82，升7.8；快手55.5，冇起跌；创科实业88.35，跌4.15。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34.83， 瑞士法郎 0.93， 加元 1.353， 人民幣 6.883， 英鎊對美元 1.206，歐元對美元 1.062， 澳元對美元 0.68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 日經平均是港金報17,12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75美元，賣出1,827.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啦，逢星期四呢个时间呢，我要同 Dottery 倾偈嘅。仲记得上个礼拜呢，我哋嘅话题呢就係讲緊狗仔猫仔点样可以长寿啲。其实我今日呢都有一个讨论区睇到呢，佢喺原来呢猫猫狗狗呢食生嘢吓，咁而家普通一般主人呢都会喂狗粮啊猫粮啊咁样。佢话食生嘢呢唔单止呢即係可以减肥，仲可能会有其他嘅益处。咁一阵间都可以问下 Eric。呢样我真係冇试过，即係我諗你养猫都唔会无端端俾生嘢佢食啦， 又唔会俾生嘢佢食，但系如果系兴嘅就系话唔会食罐罐啦，又或者嘅就唔会食嘅嗰啲嘢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佢哋会有一啲嘅就系真系真真正正嘅，即系如果你俾牛肉就俾牛肉佢食咯， 即系生嘅。 唔係生嘅，即係其實佢係食翻一啲即係真真正正嘅菜，係、 哦、 啦， 明白明白，就唔係俾嗰啲罐頭或者係狗糧。OK， 好，多謝 Eric，Doctor Eric， 喂 ，Hello，Hello，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延伸翻上個禮拜未講完嘅狗仔或者貓仔咧嘅狗仔係咪其實 點樣長壽啲？ 長壽啲， 就貓仔都類似嘅嘢嘅， 嗯係。你可以繼續啦，係啦， 好嘅，好啊，好啊，咁上個禮拜我哋講到嘢食啦，同埋 keep 佢啲牙齒乾淨啦，冇咁肥啦，係咪？咁就嗱，今日仲有多數幾樣嘢啦，就一咧就要即係要做啲 exercise 啦，不過就相反地啦，都建議人哋唔好做得太激。太 但我想問咧 ，exercise 意思即係我哋帶佢行街啫，佢唔會舉啞鈴，佢唔會玩 sit up 噶嘛，係嘛？即係你意思係點樣 exercise 只狗仔？ 要放狗啦， 同人一模一樣。第一樣嘢咧，要 warm up。 啊，嚇 warm up 做拉筋啊， 拉筋一模一樣，就即係要適當同埋要適當嘅運動，到你個狗嘅年紀同埋佢個本身嘅 fit 度，所以唔好話以為只狗天生係 fit 嘅，所以拉筋幫佢拉， 幫佢拉， 你幫佢拉， 一模一樣， 人幫佢拉， 可以扯住腳，係啊。 扯嗰只脚， 扯嘅脚，佢 有搞错，佢点会俾你扯啊？唔好玩啦，得啦 ，Eric。 唔系啊，即系抱住佢，然后扯啊。 真系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得意，唔系我以为咧，帮佢运动就带佢行街咋？你而家真系讲到真系运动嗰啲运动喎、 啊。你帮佢扯 脚，系行街前啊！我同你即系特别后生又好，大年纪都好啦。嗯、做任何运动之前咧，咁都拉下筋咧，就会少啲伤。 但我惊拉伤。伤佢，我点知要用几大力 量？系啊，咁啊一样嘅啫，即系唔需要好激动嘅啫。你做嗰啲动作得噶啦，就唔使即系去到扯到行咁样啦吓、嗯。人都系啦，咁啊好明显诶，佢会嗌痛啦。如果你去得太离谱、嗯，不过你唔好大力拉咁就得噶啦，用轻力嘅去做。嗯、不过咧，你咁样做之前咧，先做運動同埋做適宜，你即係你知道你狗唔 fit 嘅，就唔好帶得行好遠，因為記得你行一步佢行三步嘅，所以其實佢落街就跑步噶啦、 哦， 基本上。 啊哈，所以其實亦唔好以為狗仔就一定係會運動量係好多好大。 係啦， 咁貓使唔使啊？如果你咁講。 哦，貓就冇噶啦，貓 唔使啦。 係咁多個 tips 咧，頭先話食嘢關鍵，牙齒乾淨，貓都關鍵。不過做運動咧就唔係好受你控制啦，貓就 係咯，調理 提議你。 個貓真係舒服好多、 啊。係啦，即係做貓好過做只狗啊！ 呢、這個某一個原因點解我認為貓係好適宜香港人多過 狗啊？我都覺得係， 即係又睇下你有幾多時間啦。啊，第四樣嘢咧，貓狗都做，不過就主要狗啦講，就係、是好似人咁咧，啲人話老咗做啲活動啦，譬如打麻雀啊，或者咩 keep 腦筋喐啦，狗都需要嘅其實。 打麻雀啊， 即係唔係打， 仲玩聽牌啊？ 打麻雀就好啦，如果唔夠腳又攞只狗喺度，不過唔係佢，係啦，不過就佢係一樣啦，即係老嗰陣時咧，你叫 keep 佢唔好就咁坐喺度牛牛豆豆喺屋企。 咁做乜得㗎？同佢可以點樣咧？ 係啊，就一隻狗啊！你唔好煩我啊！ 第一樣嘢唔使使錢啦。你大家聽過即係我哋去非洲旅行咧，做嗰啲 safari 啦，即係去睇野生動物啦。咁、 嗯、 我哋狗咧可以做一個我哋叫 sniffari 即係咩咧？就係、是、safari 嘅改名咁啦。個 sniff 就係聞。所以咧，嗰啲狗好中意闻嘢嘅，其实，所以你带佢一个地方，唔使咩特别，呢啲唔使使钱嘅嘢嚟嘅，就即系带佢出去，俾佢闻下人哋啲便便啊，尿。 但系人哋话呢样嘢唔系几好嘅，因为咧你可能会闻到啲菌入去嘅，系咪啊？ 冇嘅，冇嘅， 唔会嘅咩？ 狗仔闻地下感染菌，机会极之微嘅， 系、 所以 我成日都咁 狗仔中意舐咧，就其实机会率好低啦，即系好明显。我谂话谂到唯一嘅情况，或者会有少少危险，就系、是、如果你去啲后巷，好明显有老鼠经过， 有啲毒嚟咁样， 咁样就有啲危险啦。所以就一般嘅公园都唔会有老鼠啦，老鼠惊公开嘅地方嘅，所以就所以呢一样嘢系一个嘢啦。同埋你可以自己做好多，即系制造自己啲玩具嘅，其实唔使俾钱嘅。嗱，我俾啲例子大家啦，就唔使手指啦。譬如你用完嗰啲刺卷。 嗯，刺激筒 一圈圈啦，你就摆喺冻起一个鞋盒入边，咁你摆啲嘢食入去，只狗咧就即系唔系满晒，即系有少少移位可以喐嚟喐去嘅，咁咧你就啲狗咧就有乜嘢食咧，佢就会喺度 想方法， 系啦，想方法去 攞啲嘢食 啦，啱啦，同埋你可以试啦，譬如啦，我中意咧就系攞啲整冰嗰啲冰格嗰个整冰嗰个格格嘢咧，就你可以摆啲嘢食入去咯，难即系张少少，佢要喺度舐啊，窿窿罅罅舐啊咁样，或者咧你整 muffin 嗰啲摆喺即系焗炉。圓形嘅，譬如 個 muffin 咁、樣細細個咧， 你可以擺啲嘢食，上面啲 muffin 公窿咧擺啲網球，12個網球，咁咧就啲狗就要即係擁走網球先有得食啦，又係一個整嘢食玩好玩啲嘅情況啦，或者你知啦，大家都好中意上網買嘢噶啦，而家屋企一箱二箱又有，你開個箱嗰陣時又有。 有一個 吉咗嘅盒紙啊，剩啦嚇，小心啲，唔好俾佢吞啦，即係細粒粒嗰啲嘢就唔好啦。膠袋都唔可以俾只狗玩啦。不過就啲紙咁樣咧，你可以喺個箱子會抌啲嘢食入去，咁啊只狗就要靠啲紙先去揾嘢食。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你擺小心機去做咧，同埋你可以買玩具啦。今日市面上好多我哋叫 enrichment 嘅玩具啦，整到佢冇咁悶啦。譬如有啲玩具嘅，有好多窿窿罅罅，有啲搽啲花生醬上去，佢就搞話爭夢咁樣。可以買。不过你 佢可以食花生酱咩？ 有啲玩具咧，就譬如有个窿喺中间，咁就可以摆啲嘢食入去啦，搽少少花生酱。 我知啊，就话狗仔可以食花生酱咩？ 花生酱咩？ 系啦，狗食得嗰啲啦，咁样就即系狗食嘅酱啦，就即系啦，咁样就。啲狗就好開心噶啦！ 多謝 Eric 啊，頭先你講嘅話真係好有情趣啊！但係問題在於就係，如果你以往冇玩開嘅，因為我試過，即係你突然之間同佢玩啲咁嘅嘢嘅話，佢冇興趣。 摸不着頭 係啊！我哋做乜嘢啊？你冇咁多事啦！俾我食啊！你食唔俾啊？算 嗱，你唔好話只狗啊，你都有興趣啊！如果你救我的話。所以咧， 即係你為咗玩入去餓下佢啊，等你冇嘢食。 你邊不得 你餓下佢？ 因為如果你要教佢餓，要教佢玩遊戲而要餓佢少少嘅，譬如 skip 咗一餐，其實對佢健康零影響嘅。 係啊。 如果你可以试下噶，咁样就第五样嘢咧，可以帮只狗咧长命啲咧，就系、是、每年去即系、就是、去，你见啦，我哋每年 身体检查 打预防针啊，系啦。我记得我应该睇客人咧，其实 我你個心態應該係每年你做個檢查，我送支預防針俾你。 你最好係咁啦， 最緊要個 part。唔係嘅，但當時 Eric 我好講，我話俾你聽啊，即係其實每一次嘅話，每一年我都有嘅。我帶佢去嘅時候咧，總會發生一啲問題。 點解啊？ 就會突然間同你講就其實佢四隻牙仔嘅話有照住，不如剝出去啦。又或者你下一次嘅就佢哋皮膚有啲咩問題？ 即係總係想你花啲錢。 我相信應該唔係嘅，佢真係有嘅，係啦。咁但係就係其實你每一年嘅健康檢查嘅時候，你都會發覺，你會發生啲問題咯。你都會有一啲問題咯，咁、樣噶。 其實你同埋你 trust 嘅醫生會客觀地同你講呢啲係唔真係問題啦。 冇錯，冇錯，係咪真係必須嘅咧？ 小怪嘅啫，係啦，或者係啦，有時即係唔值得整嘅，譬如牙真係未咁差嘅咁樣咯。係啦，但係今日第六句嘢就講 supplements 啦，即係健康零食嗰啲叫做健康產品啦， 保健產品 啦，咁樣就係啦，一般都唔需要嘅。唯一一樣嘢我可以提議咧，就係有兩樣嘢，我永遠都認為 OK 啦，你中意啦，就係三文魚油。就或者魚油啦，嗰啲會幫佢皮膚啊，有時幫佢 抵抗啊， 冇咩害嘅，好多時冇靚啲添嘅，食緊佢會油啲嘅。第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葡萄糖胺，咁樣就市面上其實呢個絕對唔係隻狗需要，我建議你問個醫生先，因為葡萄糖胺好貴一樣嘢，人又貴， 人都貴啦，你glucosamine啊嘛係嘛？ 係啦係啦，glucosamine 啊，chondroitin 同埋一個叫 MSM 嘅產品啦，唔係一定需要，唔好隻隻狗都去買食。你問你個醫生啦。不過有時有啲情況下幾好嘅。咁樣就第七樣嘢啦，最尾嗰樣嘢咧就係佢開始你留意多少少啦。好多嘢會即係，譬如你狗可能開始眼視覺唔好啊。 佢有咩先頭㗎？即係狗仔路因為佢樣都係差唔多嘅啫嘛， 唔 係 唔 係 唔係，係咯。 咩啊？sorry。 点样？ 视觉唔好啦，OK，听觉唔好啦，咁啊视觉唔好就好明显，就你见个狗撞可以撞亲自己啦。听觉唔好，其实啲狗咧就好多时好容易整亲自己，又系嗰啲咧，你佢听唔到你过嚟，佢无端吓惊又整亲自己，或者佢跌落梳化成，所以听觉问题嘅。即係要多啲 留意， 人個觀察，減低佢，同埋你可能即係埋身之前，你話俾佢知你埋緊身，就冇嚇親佢咁樣。 你真係當佢一個鄰家咁喎， 我想問一個數字嘅問題啫，一般狗種咧。十岁开始系咪会叫做踏入 OH 噶啦？十岁开始， 我认为真系去到头先话听觉、视觉，同埋嚟紧我会讲话，即系你个思维啦，同埋你个喐动咧，系啊，我谂大约八岁开始咧就逐渐噶啦， 八岁都开始啦， 就开始严重啲噶啦， 系 啦，同埋好快，无端端有一日你只狗好，点解咁无端端多咗咁多白毛又？ 同意，系啊，你突然之间觉得佢点解咁老嘅佢？ 系啊， 会噶。 我琴日之后。早起身都咁谂自己， 你见到乜嘢？ 见到自己 啊！哦，你照镜，我都有，唔好唔开心。有啲咩打俾我？ 你照镜又见到 Eric 啊？ 唔系啊，我自己有时你唔会咩？你有时你突然间你身残我就哇，点解我会变到咁样？ 有时见到张相都会噶，点解咁老嘅？ 即刻自己去做 gym。 系， 系啦，咁啊嗱，但系头先我讲过咧，就系啲思维啦，即系啲狗开始你见咧老咗咧，冇老懵懂啊，瞓好多觉啊，即系无谓地行路啊，系或者喺个窝头唔知逼墙面逼咁样啊，呢啲嘢都系时候有一去睇医生，有时我哋可以帮到佢嘅。不过咧就系即系好明显避免好过等到有啦，所以头先我讲嗰啲刺激嘅思维啊，带佢出去 enrich 佢个日常生活咧。只狗呢啲嘢就会拖延噶啦， 明白， 知道。 第三样嘢就系风湿啦，老咗关节有问题。如果你开始见佢咧，特别行少咗啊，我只猫唔肯入插乜揽入个猫砂兜啊，呢啲好多时好失途嘅嘛。病症你见佢特别起瞓完觉坐咗低，起身头几步开始生锈咁行，而瞓咗冇事啊，呢啲系风湿嘅病症嚟嘅。 哦、 如果你见到佢有咧，我去睇医生啦。其实我哋好多时都可以 帮到佢， 帮佢 知道。好， 多谢晒，希望每一个 人唔 系狗仔都系健康。好冇 ，OK， 多谢 Eric 吓， 多谢 Eric， 好噶啦，拜拜，好啦，快到呢个晏昼一点钟，翻嚟我做嘅职业安全短剧，咁听日星期五十点钟，我哋风骚范，再见大家，好冇， 好的， 再见， 拜拜。Bye 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妹妹 ，Yanny， 我叫你做嘅嘢做好未啊？ 家 姐，不如揀呢间啦，价钱喺几间之中系最平噶。 嗯，平嘢冇好啊，你未听过咩 ？Next， 唔中意平啊？咁最贵呢间啦，做同一样嘅工程，价钱就贵过头先嗰间两倍 ，OK 吗？ 吓，做同一样嘢，但系价钱又贵咁多、啊，系咪过分咗啲咧？ 咁最后呢间啦，叫做丰收工程，价钱唔平又唔贵，我见都几多人俾 like 佢噶，啲评语又唔错，就揀呢间啦，好唔好啊？ 所以话咧，你哋份人真系天真嘅啫，又咁易信人、啊，俾 like 好评呢啲咁嘅嘢都可以信嘅咩？我只系信得过自己双眼同埋亲耳听到嘅事实啫。 横店呢间铺头都喺附近，你使唔使亲自去当面问清楚啊？ 又好啫，我哋一齐去啊！ 各位好，请坐。唔知几位有咩工程要做呢？ 点称呼啊？ 啊，啲街坊叫我强师傅。 强师傅，我哋想换冷气机同埋铝窗啊。 哦，换冷气机同铝窗，好简单啫。我哋可以即时约个时间去你哋屋企睇下啲环境，再决定啊点样搭建个吊棚。啊，搭好吊棚就可以换噶啦。 咪住，强师傅，头先你话系简单嘅工程。唔系、哦，我时不时都睇到啲新闻，有工友喺吊棚工作嘅时候下堕嘅意外、哦，严重嘅话可能连命都冇、哦，命都冇、哦，仲话简单 吓？有人命伤亡咁恐怖，意外嘅原因系 我估系有啲人抱住侥幸嘅心态，加埋贪方便，冇跟足施工程序，又偷工减料，所以咪造成意外咯。 嗱，再仔细啲讲，吊棚意外嘅成因呢，可能系因为用嚟承托吊棚嘅狗臂架冇妥善安装，或者所用嘅竹枝又破裂，或者强度不足，棚架欠缺护栏或底护板等等，都会严重影响吊棚嘅安全性噶。 既然用啲吊棚进行高处工作有咁多潜在嘅危险，咁你哋有啲咩方法去预防意外嘅发生呢？喺搭建或者拆卸吊棚嘅时候，系咪都有好多安全指引去工友要跟住噶？ 梗系嗱，几位听我讲啦，我哋由第一步讲起，要搭建一个吊棚，首先个吊棚系要由专业工程师去设计，之后就要俾曾经受过足够训练同埋有足够经验嘅工友去搭建。而喺搭建嘅整个过程当中咧，系需要由一位合资格人士在现场监督工友同吊棚嘅安全。而喺现场负责监督嘅合资格人士系唔可以落手落脚参与搭建噶、更改或者拆卸吊棚嘅工作噶。 有合资格嘅人士监管住会稳阵好多嘅，我都有睇嗰啲新闻啊，话嗰啲工友咧贪快手啊，搭狗臂架嘅时候咧会用唔够系稳螺丝就发生意外噶啦。 咁要用几多系稳螺丝先叫做足够啊？ 一定要装上三粒或以上嘅系稳螺丝。 哦，三粒或以上，好啦，咁稳稳阵阵搭起咗个吊棚，工友真系喺个吊棚上面做嘢，作为承建商又会做啲乜嘢嚟保障工友嘅安全呢？ 搭好个吊棚之后咧，都未可以即时开工噶，因为喺使用之前系要由合资格人士检查个棚架，证明安全，然后就签发俗称棚子嘅表格五，有咗呢张表格五咧，工友先可以正式开工。 哦，即系个吊棚都要攞张证书啊？ 系咪检查一次就够噶啦？ 嗱，如果工程未做完呢，个棚架系要每14日之内需要再由合资格人士检查证明安全及签发表格五。不过通常换冷气机、换铝窗呢类工程呢，唔需要做2个星期咁长时间嘅。 如果有咗表格五，可以开工噶啦。承建商有冇话要为工友提供乜嘢嘅安全措施噶？ 当然有啦！喺吊棚上工作期间，承建商要为工友提供全身式安全带同适当嘅系稳装置，例如经专业工程师检验合格嘅独立救生绳，或者俗称羊眼圈嘅稳固系稳装置，仲要确保工友嘅安全带以防堕扣连接、独立救生绳、 或者将悬挂绳扣喺羊眼圈上面做齐晒，先可以使用个吊棚架。 其实作为工友嘅，讲紧系保障自己嘅生命安全，唔使人提噶，自己都要梗系做足安全措施啦。 你又讲得啱，自己条命点可以假手于人呢？ 啊，得啦，唔好讲咁多啦，三位，不如我哋即刻约个时间去你哋屋企视察下个环境。 不是我们家要做工程、啊、 是我们铺头啊。 铺头？ 是啊，我们铺头呢隔离街那间 Lolly Shop 啊，卖糖的。 那间啊 ,Lolly Shop 我认识。啊，我个女儿啊好喜欢在那间铺买糖食的。但我印象中那间铺是地铺来的。 是啊。 那地铺换冷气换滤窗不用搭吊棚的、啊。 是不用啊，因为用个流动式金属通架都可以的啦。 嘿，咁点解我哋头先要讲咗咁耐关于响呢个吊棚上做嘢嘅安全事项呢？ 咁啱倾咪讲多句咯，唔使深究嘅。 系啦，强师傅，我哋啊想去问多几间铺头嘅价钱先，有需要咧就翻嚟揾你啦。今日大家晒，咪咪、Yanny， 我哋走啦， 拜拜啦，强师傅。 拜拜。搞错啊！ 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我哋系 Lolly Talk。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呢个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4221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落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战斗，让我独个星云上。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